坏唔到民主进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的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有一两阵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10:15。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4点，升91点，成交金额1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2点，升咗9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中国恒大17.2，升3；腾讯控股273.4，升8。盈富基金26.25，升了5仙；吉利汽车14.3，跌了1毫；碧桂园10元，升1.8；新鸿基地产120.1元，升8；工商银行5.33，跌了1仙；中国平安50.45，升2.5；融创中国14.44，升5.2。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2，英镑10.072，瑞士法郎8.092，澳元5.82，加元5.786，新西兰元5.566，欧元8.752，每百日元对港元7.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52。日经平均指数报20,021点，跌咗149点。港金报11,910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85美元，卖出1,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受到爆水管影响，土瓜湾富宁街去宋皇台道方向，近住真善美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要留意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清水湾道落平石启辉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精明的驾驶者。好啦，地下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咦 ，Kitty， 你最近散发住一种严肃嘅气质。 我识咗一个朋友，佢就系人称 Gordon Ramsay 嘅徒弟嘅星级名厨 Gabriel 蔡家富，每个礼拜佢都教我煮嘢食噶。 教埋我哋得唔得啊？ 梗系得啦！留意晨光第一线星期五嘅新环节《晨光 Friday Time》，包你严肃过严肃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在你身边有没有女仔一不开心就食烟，觉得寂寞或者有压力又会点着支烟呢？作为他们的朋友，见到他们食烟搞到皮肤差晒仲病埋，你都不忍心的。有没有想过究竟可以怎样帮他呢？其实很简单， 即刻借个膊头俾佢，支持佢戒烟啦！戒烟热线1833183。 全新一辑反斗英语，用妙趣的方法和活泼幽默的情节，鼓励大家运用日常英语。 今晚一集节目中 ，Sola 组合的 Dino 会扮演一个摄影师，经营旧影楼，日日招呼不同的人客，又遇上一段疑幻似真的情缘。看了大家可以认识和摄影工作以及形容面部表情的英语。 合演的还有 Julio、 田启文和陈安莹。反斗英语奇遇照相馆，今晚6点无线电视翡翠台，8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喂，巴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等我嚟，佢呢係我仔黄耀祖，我係佢爸爸曾志豪啊。我仔呢8级钢琴基本嘢嚟嘅，非洲鼓日日都玩㗎，广播度朗朗咪就係佢囉。 我明嘅，好多家长呢自己唔識嘅嘢都会叫个仔去做嘅。啊，小朋友，我想问你呢，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呢可以攞到法人资格㗎？ 校长啊，我仔都话得3岁囉，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識啦。 爸爸，我知啊。法人即是说法律上面有法律资格的法人团体。我还知道啊，这条河就是新西兰的旺亚努伊河添。 吓，阿仔，你怎么知道 的？因为我听了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咯。 好嘢。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河流都会关心的节目。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所有风骚的听众，早晨。 系喎，惨啦，点解话声好似一开已经系有啲豆沙喉喺度？ 你有啲萌啊，你好似 系，即系你赞可爱， 你萌塞啊， 系啊，即系有啲塞塞地真系， 而家好醒喎，今日抽完血之后， 你个六支拳点啊？ 系啊 ，OK 啊， 冇事啦嘛， 瞓咗个早觉，系、精神爽利， 早到真系吓。好似容光焕发喎、 啊！阿华半夜冇嘈醒你咩？ 都有嘅，系啊， 都有 嘅，继续努力 嘅，咁咪好咯， 仲哇，仲继续努力啊！ 努力啲咩先？ 即系努力嘈醒我。 抽咗六支血， 系 佢补翻6支俾你。 哇，6支咩先？ 佢买翻6支嘢饮俾佢， 系好紧要嘅。 系啦，要唔要有纯豆浆啦？ 系啊，鸡精啦， 有鸡精啦，系咪有竹蔗毛巾啦？哇， 系啊， 好补啊！ 系啊，系啊， 正晒真系。 一支容光焕发啦，即刻。 系啊。 吓、 啊，关 事噶，我觉得要会容光焕发咗噶，半夜即系吓吓咁醒嘅时候， 今日就真系要醒一醒啦。 就系因为个天气先醒啊。 系啦，沙喺度气温相对湿度74%咧，小事。 系 最紧要系个雷公提醒你。 嗱，雷公咧仲有3分钟咧就完噶啦，应该又。 你以为啦？ 唔系佢延长，佢话俾你延长嘅。 暂时雷暴警告呀，时间去到今日嘅10点15分。 系啦。 咁啊，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验证生效 嘅。系啊，一嚟酷热天气警告啊。 仲话好似咧，唔单止咧系会今日好热啊，成个礼拜一连6日啊，都估计咧会个气温去到成33度啊，所以 要 留意啊。 创新高！我咧琴日因为攞咗架车咧，即系入去维修啊， 检测系啦， 检测啊，咁就 系咩事啫？ 你知系维修啦，咁样咁我订低咗架车咧，咁我今日咧梗系要乘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翻嚟啦。 好 啦， 你攞唔得走佢啊？ 今日先攞得走，系我觉得好好噶，不知几想去帮我检查下咁样。咁咧今日即系坐紧车翻嚟嘅时候咧。本来一路都喺度瞓觉嘅，阴阴沉沉喺度，咁样咧，司机又冇同我讲嘢啦，咁 你有冇掉个牌？哦，司机啊，即系 坐的士翻嚟嗰阵，系啊，咁咧本来都已经全程都唔讲嘢噶啦，点知临尾咧就嚟到终点嘅时候咧，有架私家车急速地咧喺我哋盲眼位嗰度咧， 系走出嚟 cut 白线啦 ，cut 埋条阴影线啦，轰咁样咧。为咗就涉过 R 叉位，系啦，但其实几危险嘅，因为咧嗰阵时系一个 Y 字形嘅分叉路口嚟噶，咁咧一条就落去深水埗啊旺角嗰度咧，一条就上嚟呢个江和路街嗰度，佢就喺嗰度啊，真系都即系输到争条底裤就系除落嚟嘅时候，就轰一声咁样飞咗过嚟，跟住我即刻醒一醒啦，然后真系好自然反应，大家一齐讲咗句球迷，见到嗰个波射中柱嘅时候，我反应咧就，咁样啦。 你嚟你合着眼，你都响 一声。我合着我都 feel 到冚一声咁样，跟住就即刻展开呢个热烈嘅司机同埋乘客之间咧共同嘅话题。 系， 我哋马上就变成同一队队伍啦。咁样， 司机大佬大家好做先啦。 冇错，呢个就叫司机大佬大家好之大战呢个名牌车主。 你有冇叫佢十二点钟再打我嚟讲下今次？ 我朋友比较低调嘅，佢认唔到我就唔理佢啦。我就哇，有冇搞错啊？ 离谱啊，真系。 你慢慢咁样 cut 过嚟，跟住司机咧自由淡定佢话。是咁㗎啦，揸靓车啲係咁㗎啦，又係揸靓车，跟住我想话有几靓呀嗰架。 係啦，嗱嗰啲拥有唔到嘅朋友就 係啦，冇错啦，又开始讲呢啲啦。 係呀，唔一定㗎，我琴日都有一单呢，即係差唔多又係交通意外。咁我琴日走嗰陣时未同隔篱街朋友食 lunch 嘅，跟住我哋两个就揸车啦，跟住就去到红隧口。今次呢唔係靓车喎，係架货柜车，即係真係大格嘅嗰个车。去到红隧口呢，突然之间佢真係收制不及啊！我哋架车咧就喺佢后面，哇！佢即刻咦，你直情见到佢系领太领到地下系出烟嘅， 佢争少少， 因为咧前面咧有条车龙就过，哦、其实你谂下都差唔多去到收费位嗰度，理应嗰个车速唔会太大啦， 要慢噶嘛。 但啱啱系转弯位啊，哦、可能咧佢就见唔到咧有好大条车龙喺度啊。佢去到嘅时候，即系最尾一刻先至领太踩制出埋烟。其实我哋后面见到咧，我哋首先架车同佢好彩都有一段唔算好近嘅距离，哦、我哋收得切制。但你见到佢真係好闷啊，出烟之余 有冇左 右 摆啊？ 有啊，其实真係争少少架车反㗎啦。所以呢，哇，我都醒一醒啊。所以呢，就算係天气热又好啦，咩都好啊，大家揸车真係要小心啊。 跟住呢个司机呢就开始呢人肉呢一个报纸服务呢，佢不停将呢几日佢睇过嘅关于唔同嘅交通意外啦粗心大意嘅司机啦，湿滑嘅公路啦，嗰啲新闻讲出嚟啦。哇，你有冇见到成条喉啊，扯走咗就咁喺度行啊！哇，你有冇见到啊？嗰日个的士啊，就咁跌咗个行李落嚟啊！冇人知噶，哇！你有冇知啊？上次有个垃圾咧喺个车底度咧， 真系字典嚟噶。 佢跟住就讲晒出嚟，咁然后咧，跟住我同佢唯一结论就话，真系有啲司机咧上咗车。领咗时咧，闩埋个冷气嗰个窗之后咧， 就当咩 不闻不问噶啦，原来对呢个世事、 啊、 真系可以系夸张到咁样噶。 咁我哋十二点钟之后系咪再分享啲？ 唔系，而家开始讲到一点啊嘛，都讲司机大佬。 唔系，我唔知头先嗰架所谓靓车嘅司机有冇少少呢一个已经系眼眉条咧。 哦， 我希望佢应该即系知道有好多人诚意咁样送上祝福俾佢咧。 系啊，一个字嘅有，两个字嘅祝福又有，三个字唔四个字嘅祝福都有。 赶乜？位啊，都系又要讲嗰句，因为个阿叉位你够快，你喺我后面早啲走啊！ 会系咁啊？我哋从佢嘅角度睇，可能佢话：哎，先入错线啊，即刻就抽头索，嗰、那个心急咧就入咗嚟啦。 可能佢就有你呢一种咁样宽宏嘅后座司机喺佢隔篱，嗰个后座乘客，老公唔使惊嘅，最多咪当我哋 cut 错线 啊 ，cut 过去啦 ，cut 过去啦，怕怕，真系我哋都怕怕。啊、真的雷公已经不见了，得回酷热天的警告啊。小生今晚去拍拖，这冤鬼跟住我，冤鬼一勾会喷火，我心惊胆又破，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小生小生怕怕落，哎呀哎呀哟，小生小生怕怕落，哎呀哎呀哟，早知今天有恶果，皆因当日错，一生最怕鬼，苦海怎度过，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小生小生怕怕落，哎呀哎呀哟，滚第个，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 呀哟，小生小生怕怕落，哎呀哎呀哟，小生小生怕怕落，哎呀哎呀哟，小生小生怕怕落，哎呀哎呀哟。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打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我想问一个咧，好冇本心，但系由于我哋身份嘅问题咧，问咗又冇得俾人话嘅。 喂，我首先好想知系一个咩问题先。 我父亲节系几时？ 哦，我知道咪六月第三个星期。 啊、哦，嗱，咪咧。 你都系讲第三个星期，咁系冇错嘅。 唔系，但起码我记得我约咗我爸爸6月15号提早食饭。 唔系，因为我系啦，本来都咁样问会俾人话话你冇本心啊，但我转个头谂，我都系老豆嚟噶，系咪先？自己唔记得自己节日啫嘛。 哇。哦 系咪咁都啱啊？嗬， 我觉得唔啱 佢嘅。 你有几个身份？ 你唔系谂住阿小 B 嗰两岁人仔同你庆父亲节搞个大牌宴席？ 通常都系咁啦，你买个蛋糕俾佢个切俾你啦，咁样。唔系，我想问下咧，即系你印象中咧，嗱，冇父亲节一定冇咁重视噶啦。 诶，成日都话输俾母亲节， 输俾母亲 节咁样噶嘛。 咁如果你具体啲嗰个输嘅情况，系输喺啲咩嘅即系地方上面？ 我觉得赞扎花。你通常唔会买扎花俾阿爸咁，你谂下，起码电视新闻一定会落咗一个时间，或者望咗望右都会啦。今年同情人节一样，母亲节嘅花价上升咗啊，定低咗啊咁样。但父亲节买咩啫？又冇一个特别嘅花，康乃馨又唔使买。 同埋咧，母亲节有康乃馨送啊嘛，指定花啊嘛。咁但系父亲节又真系冇 花草草俾佢， 又真系冇花，系冇花语嘅。 哇，系都送翻支 重拍。老妪重拍 唔系送翻啲竹蔗毛巾边啦，点 点都要个边字咧？竹蔗毛巾系水， 唔系将个边织成话一扎嘢咁样。 边织定编织啊？呢个哥仔 吓。嗱，我觉得真系咧，好似喺礼物上面咧，唔知父亲节咧，好鬼寡噶 啊！ 即系唔知系咪真系成日话啦，即系寡得滞咧。好闷啊，单调啊！ 因为咧花咧，你都好明显睇到哦，系佢有送嘢俾妈咪咯。但系礼物咧，你买咗俾阿爸咧，就阿爸就收喺屋企，唔会就揸住一份礼物咁一个盒咁样拿出街噶嘛。 买咧买嘢俾女士咧，永远系容易过俾男士啦。女士啦，诶首饰又得啦，化妆品又得啦。男士护肤品都未必用啊，即系你要买嘢俾爸爸嘅话咧，其实真系难度高咗噶。 系啊，嗱，譬如咧，我今日立一立咧，即系啲广告咧，同你讲话咩啊，最好就送呢样嘢俾父亲啊，送俾爸爸咧，哇闷到咧，心谂， 例如有啲咩啊， 颈 巾啊，嗱六月又唔送得颈巾， 扫跑， 苏跑同埋苏跑， 系 佢分别只系有三个头、四个头啦，环回啦、立体啦、旋转啦、剃刀啦。 价钱有分别嘅，有千几蚊嘅苏跑啦，有二千几蚊、三千几蚊嘅苏跑啦。 唔系，所以我觉得好无奈嘅就系，即系我呢啲唔系太多苏嘅朋友咧。 系 咁点知我父亲节系咪唔使过咧？啊，成日得苏跑嘅咩？ 咁你爸爸多唔多苏啊？ 我爸爸都系唔系好多苏嘅咋？ 咁又冇多苏。 系啦，于是乎我又谂下，为咗想卖个俾佢嘅，有咩选择咧？咁样又唔多啦。再唔系第二条路咧，就系咧又好闷嘅领胎啦。 嗯， 咁对于我阿爸退咗休，你送领胎俾佢做咩咧？ 喂啊，嗰条领胎系讲紧我哋以前咧嗰本中文书咧，个阿爸永远都系攞住个手提箧咧，跟住打条领胎，跟住放工翻嚟嗰条领胎啫嘛。 即系少明同阿美玲， 系 即系得嗰啲嘅啫嘛。 咁而家多咗，多咗啲咩啊？按摩椅咯。 但按摩椅 呢、這个都系 按摩椅， 但系产品其实系 唔系男女都系咁啊？ 嗰时系有嘅，阿妈咪嗰只色唔同咯，而家佢而家出咗七彩颜色噶啦嘛，阿妈有粉红色系列啦，有米色系列啦，阿爸咧 有 啲墨绿色系列啦。 同埋我觉得咧，父亲节咧冇咁被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咧系爸爸容易啲服侍嘅。如果咧你买嘢俾妈妈， 阿妈难服侍。 唔系我讲我自己嗰、那个啫，我爸我妈都听 你听到咁嘅语气，你都唔叫难服侍，真系。 有阵时你买嘢俾妈妈咧，妈妈明明系即系麻麻地中意就嗯啊好好啊，跟住但系拧住面嗰、那个 秒嘴系嘛？ 系啦，系你会感受到，哎呀，好似买得唔系几好。 你佢秒 嘴个样，买咩咧？你睇嗱，呢个就秒嘴个样 咯。 隔住个麦啊，我哋都听到。但爸爸系容易啲处理，咁咩都好似好容易开心。 同埋另一个，我觉得有个问题咧，就系咧送俾父亲节啲礼物咧，好似大部分都系为在职嘅爸爸而设噶。 嗯， 即系嗰啲礼物，如果佢 set 出嚟咧，譬如话头先讲手提夹啊。胎啊，咩就口楼啊，佢全部都系为咗咧，你仲系翻工嘅嗰啲爸爸。 会嘅，即系因应佢哋爸爸，譬如做紧咩工作咧，你会买翻一啲佢工作上用得到嘅嘢咯。 我而家呢几年咧，我就会咁选择嘅。如果我谂唔到礼物咧，我就会节俭。 节俭。 如果我知道有啲嘢咧系爸爸需要或者想要，通常系想要啦。但系佢自己唔会想退休人士啊嘛，佢唔会想喺个银包度攞嚿钱出嚟买嘅。但我又知佢想要嘅话咧，我就会不理佢同意底下咧，我就买咗俾佢。跟住佢永远都会话：哎呀，唔好啦，嘥晒啲钱。但你见到入边咧系甜嘅，咁我觉得呢一啲咧都几啱嘅，要细心啲留意一下。 咁咧，送架飞机俾佢， 点解啊？ 俾落嚟做咩咧？ 啊，放心， 唔系攞嚟， 唔系俾佢做 放飞机定系咩？ 唔系噶， 定系要攞去？ 我头先问佢 打下佢啊，打小人噶嘛？ 唔系噶，你真系可以见到呢个飞机咧，同你爸爸讲：爸爸，打打咩衰仔？ 系啦， 阿妈喺隔篱，打卡啊！ 咩啊？ 打卡留念 咩啊？ 呢个飞机嗱，我觉得你今次父亲节真系威翻次真系。 即系送个飞机俾佢，定系送架机票俾佢？ 打卡系去睇木乃伊嘅啫， 唔系嗱，逐样嚟先。呢、這个飞机咧有一间航空公司，专门咧就喺父亲节献礼， 系 佢就话咧为天下父亲命名嘅特别限量期间限定版嘅飞机。 哦，叫爸爸。将佢 唔系，如果你 收落嚟， 即系嗱，老老实实，你如果你浪漫啲，即系就同阿爸讲，阿爸，父亲节我哋买呢一张机票，搭呢架飞机，直情喺停机坪嘅时候望住佢打打卡先咁样，咁咧呢个系咩献礼嚟嘅咧？咁啊，香港咧又唔系间廉航嘅， 系 即系香港好快啊嘛， 系 嗰个香港好快咧，原来佢趁父亲节来临嘅时候咧，喺个飞机嘅机身度咧。佢就咧纹咗一个即系字句喺度， 我字句我以为一个嗰啲 Playboy 嗰啲， 唔系嗰啲，唔系嗰啲。 其实我本嗰啲书片， 你系谂唔到会打佢咁嘅字喺度噶。 咩包包我来了嗰啲咁嘅字， 太直接啦。 包包我爱你。 佢呢句咧佢系将一碟送名打上去。 送 名。 即系中国嘅。 中国嘅送名。 酒楼食唔食到噶？ 你一睇一净系知系送俾男人噶啦。阿妈都唔啱噶啦， 荷叶饭、鲍鱼炒饭， 搞错讲到送名咯，已经得男人啱用嘅啫。 吓， 豆腐火腩饭啊， 咁又系，哇唔系啊，我见到好多女士冻起只脚就豆腐火腩饭噶， 唔系嘛？你见到啲咩女士嚟噶？ 下次介绍俾你识啊， 个样 个样着得似男人咋系嘛？ 系啊，平时好斯文噶。 喂，佢而家就喺个机身上面咧，除咗佢自己嗰间航空公司名之外咧，佢又印咗咧呢个豆腐火腩饭，仲有埋英文嘅。 是咩啊？ Braised 系嘛 ？B R A I S E D 咧， 系 系咪呢个代表咩火腩啊？啊唔系，呢个系咩豆腐啊？酿豆腐啊？ 系， 总之个 Braised 豆腐 and roast pork rice 呢个系咪佢自己嗰、那个航空公司啊飞机餐嘅主打啊？ 廉 航咧，佢哋即系会有好多买嘢食噶嘛，所以佢咁样去做唔系为父亲节噶？ 唔系啊，原来咧佢呢个系赞助嚟嘅，系啊，佢话咧佢哋唔系第一次咧， 餐厅啊， 系啊，好搞笑，佢话呢个已经唔系第一次咧，用一啲地道美食咧就爱嚟为自己个机身就咧命名噶， 喂，几好啊！嗱，佢一来又可以赚到钱，二来又可以买广告，一举两得， 厕纸都卖埋免费， 几好笑啊！原来佢之前咧，嗱，今次系豆腐火腩饭啦，佢就话父亲节献奶， 之前有冇 pizza？ 之前咧唔系地道美食， 啊地道啊蛋挞， 系啦，唔系佢就咧有一间金融 蛋挞啊， 唔系啊， 叫爸爸， 地道啫嘛， 唔系今次唔系爸爸，今次系妈妈，妈妈 整个葡挞呀， 系啊，咁咧佢话原来之前咧有一间金融机构咧就赞助命名咗咧另一架飞机咧就叫做奶茶。 哦， 但系冇留意喎，嗰个反而 即系冇留意，见唔到， 即系有个奶茶喺个天度飞嚟飞去飞嚟飞去， 又唔会倒泻， 又唔倒泻， 系啦呢个。 咦，但系如果佢倒嘅话，佢倒转飞， 喂，倒转飞就好危险， 花式飞行， 花式飞行 系啦。哇，爸爸倒奶茶，哇，真系几开心啊！几开心嗱，而家就豆腐火腩， 而家佢系讲紧要搭佢个廉航就有呢个命名咁。 喂，佢呢架都好嘢嚟噶， 送个飞机俾爸爸， 啊、即系 有得睇啫。 美其名啦，空中巴士 A321，咁其实即系佢话咧，就好似话献俾天下之间嘅男人，我哋将你呢份浪漫咧带到三万高空嘅天空上面，哇！大家可以望住佢，爸爸，我哋一齐搭呢个飞机， 食啦， 送呢 啲 豆腐火腩俾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筲箕湾耀东村发生谋杀案，一名女子死亡，佢嘅丈夫涉嫌谋杀被捕。事发喺耀东村耀明楼，警方朝早九点接报有人昏迷，其后改列作谋杀案。中大学生会表示不应该继续悼念六四，行政长官梁振英回应，有年轻的同学由于对中国人的身份的认同而不悼念六四，但是只要深思就会知道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绝大多数市民都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子，无论个人的想法，国际社会都会将他看待成为中国人。在国家发展问题上，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应该积极为国家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讨论因应大屿山发展设立新办事处，增聘多个编外职位。工党张超雄质疑新增的20多个职位只有一个人是保育主任，指政府以高尚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包装计划。发展局常任秘书长韩志强说，负责保育的有3个人，强调发展和保育并重。议员朱海迪提出中止待续议案，反对的除了多名建制派议员，亦都包括民主党的胡志伟。民建联的黄定光形容胡志伟的发言显示，民主派之中是有理性的人。澳洲墨尔本警方击毙一名挟持人质的男子，将事件归类为恐怖主义事件。当地市郊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警方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倒毙在梯间，疑犯挟持一名女人质，并且致电传媒，声言是为伊斯兰国行动。警察其后将疑犯击毙，女人质并没有受伤。警方说疑犯有多次案底，曾经被控企图袭击悉尼一个军营，获判无罪。其后他再犯事入狱，在去年获准假释。总理特恩布尔质疑为什么会容许这名即犯假释。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有一两阵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6点，升咗93点，成交金额23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6点，升43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中国恒大17.18升1.28，腾讯控股273.4升咗0.8，盈富基金26.25升5仙，吉利汽车14.32系跌咗8仙，工商银行5.32跌2仙，建设银行6.59升3仙，中国海外发展24.25升8毫，新鸿基地产120.5升咗2.2，碧桂园9.98系升1.6，中国平安50.6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09.79。瑞士法郎0.963，欧元0.747，加元1.347，新西兰元0.715，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0,026点，跌144点。港金报11,910蚊，升咗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11美元，卖出1,28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受到爆水管影响，土瓜湾富宁街去送皇台道方向近住真善美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要留意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繁忙噶，而家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安乐道租控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清水湾道落平石启辉楼。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强积金预设投资已经推出，特点是随着强积金计划成员的年龄增长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收费设上限，还会分散投资在环球市场。如果你没有给过投资指示，受托人会发通知书给你，等你揀户口里面的强积金是否按预设投资进行投资。如有疑问，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得意噶，有啲咩主人咧，就有啲咩嘅车啦。呢、這个主人成日都要维修嘅时候，佢嘅车啊，都同佢一样噶。大家揽住一齐咧，得闲就去保养，得闲去睇睇医生，得闲去 望清楚究竟有啲咩需要检查啊？系啊，佢成日都系咁噶，佢阿姐啊同佢系一致噶。点解啊？因为物似主人形咯。我哋有请，今日好乖吓。咦，唔系乖，佢今日坐的士，今日好豪客坐的士翻工嘅曾志豪。 即系点解呢？如果搭地铁就乖，坐的士就曳，系咪要咁样讲嘅咧？你记住行出广播道嘅时候，同啲的士司机讲啊，你哋曳啊，你哋要载人哋噶。嗱，你话呢个世界系咪几咁矛盾呢？咩咁矛盾啊？即系有人同你庆祝嘅时候，你可能就藐晒嘴，唔系咁中意。哎，到佢突然间同你讲话，咁算啦算啦，咁唔庆祝啦。哎呀，你又会发晒蹄腾呢，你就会好紧张。喂，唔好啦。哎呀，即系一年一次都应该要纪念下我啊，系咪先？嗱，唔系净系讲父亲节㗎。即系你諗下父亲节就固然会系啦吓，即系啲爸爸呢口就说不，心里面很诚实㗎嘛。如果你唔同我庆祝嘅话呢，都会唔高兴㗎嘛。除咗父亲节之外呢，我谂头先你听到新闻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啊，有一种恍如隔世嘅感觉。点解会咁嘅咧？你听到啊，特首啊梁振英先生，佢突然间出嚟回应咩咧？佢回应六四，回应六四唔紧要啊。但系往年或者以前，我哋明明听到咧好多即系政府嗰啲高层咧，通常回应六四嘅时候，都系话希望啲年轻人向前看啊，又或者忘记过去啊，系啊，睇下祖国嘅辉煌强大啊，通常都系咁样噶嘛。咁即系言下之意就好少鼓励你咧，就系话你纪念都好嘅咁样。但系头先佢出嚟嗰番说话，我真系有啲怀疑自己系咪听错咗咧？因为新闻嘅前提系话咧，今年即系中大有班学生，因为即系就唔纪念六四啦。咁啊，然后阿梁振英出嚟回应嘅时候就话，可能有啲人系因为政治嘅原因，就觉得自己即系同中国关系好远，于是乎就觉得呢件系中国嘅事，所以就唔想庆祝。啊，唔系庆祝，系唔想纪念。咁然后佢就主动一提就话，其实只要你谂深一层。即系大家都系同中国好有关系咁样。我头先呢番说话，头先一听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就系、是，即系佢哋而家唔纪念六四，咦？你开始惊咯，你反而唔想，系咪咁嘅意思咧？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就真系呢条路好难行落去啊！点解咧？嗱，以前咧，大家成日都悼念啦，又希望啲官员表态嘅时候咧，佢就硬系耍手令头，最好你唔好出现嘅，系咪？你见到有几多？好爱国嗰啲朋友嗰啲议员呢，佢都唔会出现喺个烛光集会里面㗎嘛。佢甚至乎想话俾你听呢，呢啲事就过咗㗎啦，冇发生过啲乜嘢屠杀。即係佢嘅态度呢，就叫你唔好悼念嘅。到而家真係有一班僆仔同你讲话，咁咪唔悼念囉，我都唔当系自己一国嘅事啦。佢又走出嚟话，嗱，又唔好咁冲动，諗下其实都系同一个国家嘅事嚟嘅。唉，你諗真啲，同国家都好有关系嘅。咁就死啦！即系话你可以认同，你只能够认同呢一个国家。不过你认同嘅方法咧，就系啲庆祝嘅嘢咧，你就要做嘅吓，好嘅嘢咧，你就要做嘅，唔好嘅嘢咧，你就唔好谂啦吓，你就唔好做啦。咁但系如果你因为咁样唔悼念，就当咗自己唔系中国人咧，佢又唔制，佢又要拉翻你翻嚟。咁你哋想啲下一代点做好呢？啲下一代俾你咁样嘅即係关心之下呢，我諗佢哋就更加会大条道理，佢以后都唔悼念㗎啦。因为唔悼念，原来真可以逼到啲官员出嚟呢，劝返你要认同返个祖国㗎。咁即係话呢，原来唔悼念嘅嗰种压力，嗰种嘅威力，比起悼念呢係嚟得更加大㗎。咁你话以后你仲点呼吁啲人走去集会啊？好似间接咧，又真系坐实咗咧，有啲人嘅讲法，你越悼念咧，就越认同中国，就越维稳，佢哋越开心，好难做噶啦。以后点知蜡烛，原来咧好似无端端就帮个政权咧，就燃点咗佢一丝嘅希望啊！咁所以头先听到特首咁样劝啲后生仔要认同翻自己嘅国家，佢算唔算系帮到忙咧？吓？你话呢个世界几咁艰难呢？悼唔悼念又可能同好多事有关嘅，庆唔庆祝父亲节啊，会唔会都会同呢一个偏偏心有关嘅呢？不过头先阿黄耀祖都话啦，佢会及住好多唔同嘅礼物，甚至乎必要时自己攞钱嚟买俾阿爸都制噶，呢啲真系孝顺啊！喂，如果你阿爸有啲咩礼物咧，买完翻嚟佢唔要嘅， 喂，攞翻嚟电台啊！我哋好愿意同你接收噶。我哋又请黄耀祖。 放心啦，曾志豪，我通常买呢啲嘢俾爸爸妈妈咧，买得几准确嘅，应该冇嘢特张噶啦，所以今次应该帮你唔到啊！快啲谂下自己买啲咩俾你爸爸做父亲节礼物啊！成日都会话啦，香港人啊真係好忙啊，忙到点样呢？忙到有时间生小朋友，亦都好忙啦，可以照顾到个小朋友啊，揀边个校网啦，要搬去边度啦，孟母三迁啦嘛，系咪先？但忙到嘅时候，可能有阵时真係会忘记咗一样嘢，就係、是、咦，同你一齐啊行咗咁耐，经历咗咁多嘢，你嗰位伴侣啊，其实你有几耐冇同佢真正相处过嘅呢？讲紧嘅咧就系好多爸爸妈妈，佢哋咧生咗小朋友之后咧，就将所有嘅重点咧都会谂下啊，我哋而家成家人一齐做啲咩啊？喂，放假咯，同小朋友去边度玩啊？咁佢哋两个嘅二人世界有几耐冇试过咧？唔知我哋嘅听众咧，尤其是一众嘅新手爸爸妈妈，会唔会都有类似嘅感觉啊？甚至会觉得，如果我哋两公婆出去拍下拖，抛低个小朋友，就算啊，系俾一啲咧好信得过嘅人，例如屋企人去照顾住，都可能会有一种内疚嘅感觉。死啦！拍拖嘅感觉究竟系咩嚟噶？咦，今日呢我就有个好介绍俾大家喎。话说咁样呢，香港呢就有一个工作坊啊。呢、這个工作坊呢嘅目的就希望可以令到一啲夫妇暂时放低你嘅小朋友，可以重拾返两个人嘅甜蜜时光嘅。咁啊，那个工作坊里面呢大家会做啲咩嘅呢？咁啊，会有喺导师嘅指导之下啦，可能两公婆就要做一啲身体接触嘅嘢，嗱唔亲昵嘅，即係讲緊嘅可能係两个人头碰住头点样去行路，又或者两个人呢要做一啲形体嘅活动，即係好似要模仿住筷子嘅形体啦，又或者大家要面对住面，好似对住一面镜咁样啊，互相去做一啲呢互动嘅动作咁样嘅。而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好简单好简单嘅环节呢，就令到好多嘅爸爸妈妈呢都忍唔住喊咗出嚟。讲緊嘅系啲乜嘢呢？只系需要两公婆对望一分钟。喺呢一分钟，喺呢一分钟里面呢，两位都唔需要讲任何嘅说话，唔需要做任何嘅嘢，只不过系眼定定望住对方。呢一位呢就是你曾经即系许下承诺，我哋一世都一齐行嗰位嘅伴侣。你哋其实有几耐冇真系用一分钟时间好好咁样望住对方呢？咁记者朋友呢就邀请咗三对嘅夫妇呢参加呢个工作坊嘅。喺呢一分钟对望嘅时候呢，三位太太呢都忍唔住流咗眼泪出嚟。因为佢哋都会觉得其实真系嘅，原来有阵时唔需要言语，唔需要身体接触，淨系互相望住已经讲咗一个好完整嘅故事，就系佢哋终于有时间可以望住佢哋嘅先生，而且都觉得望住先生嘅时候就觉得啊，我丈夫真系好似老咗啦，但同时间我都一样老咗，时间就咁样流失咗㗎啦。咁样呢点样可以有阵时搵返个机会暂时摆低啲小朋友过下二人世界系好紧要嘅。呢个嘅工作坊呢仲会介绍啦，推介大家其实有阵时两公婆可能唔需要好多时间嘅，简单地可能做一啲二人嘅瑜伽啦，有一啲嘅身体接触亦都可以增加咗呢同对方相处嘅时间。咁样嘅话呢，两公婆嘅关系呢就会变得更加好㗎啦。其实我觉得呢个工作坊呢，就算你唔想都好啦，如果各位嘅夫妇啦，又或者已经拍咗好多年拖嘅情侣，其实有阵时真係需要停低落嚟諗一諗，我哋生活上面有好多嘢都令到大家太忙啦，供楼好辛苦啦，返工好辛苦啦，追巴士都可能好辛苦啊，返到屋企啊，做完一日嘢要打另外一份工咯，可能因为有小朋友啊，有屋企人要去照顾，但点样都好，剩低落嚟啊，搵返少少时间，可能每日五分钟同你嘅伴侣好好倾下偈，相处下。我諗呢啲积聚落嚟嘅呢，就可以令到你哋两个嘅关系更加巩固㗎喇。风头火晒，我呢位拍档呢，我见到佢呢一年啊完全有甩烂嘅感觉。点解呢？因为两个小朋友都开始读中学啦嘛。咁所以呢，佢就可以有多啲时间同返佢老公仔过返啲二人世界嘅时间。佢都有同我讲过㗎，佢话以前呢真係太着重啊，摆咗啲 focus 呢喺啲小朋友度，而家有少少甩烂嘅感觉啊，搵返嗰种初恋嘅甜蜜啊，佢系桂花田啊。 死啦！我担心我话搵唔到个甜啊，可能搵到个黐嘅咁甜。 唔系你试下跟阿祖 嗰个咩练习？ 系望一分钟， 对望一分钟啫。 我惊我对秒一分， 唔系变咗对打嘅。 唔会打，唔会打。嗱，炎热嘅天气咧开始啦，仲有七月八月啊，只要出一出街咧，大家咧都会满头大汗。咁啊，流汗之后咧，咁点啊？咁都要饮翻啲水补充下你嘅水，失去水分噶嘛。咁唔知大家点样补充翻你嘅水分呢？系啊，定会茶嘢？唔系啊，茶嘢冇用噶嘛，系啊，系饮水啊嘛。吓、啊，喺街买嘢饮啊，定系喺公司饮定啊？定系还是带水樽出街，随时都可以饮咧？啊，讲到即系带水樽出街咧，都要赞一赞我哋三个风骚快活人啊！早啦，豪仔同埋我咧，每日咧都会带个水樽出街嘅，饮完啲水咧，咁之后就会去斟翻啦，咁跟住咧就会拎出去，系会令到个袋会重嘅，都几重下嘅，但系咧会环保啲同埋健康啲、哦。咁啊，嗱，有机构咧就访问咗啲市民，就问翻佢哋每日啊饮水个习惯啦，系咪用胶水樽嗰啲啊，即系出面买嘅樽装水多啦？咁原来咧，香港咧都有六成人咧每日我讲紧都会买咧樽装水啊，樽装嘅蒸馏水啊或者矿泉水饮嘅。咁啊，而喺美国啊，樽装水啊更加系咧吓，喺市场里面啊以千亿美金咁计算咁，所以你话啦，咁啊，但系咧。每支樽装水咧，除咗咧你好口渴啦，又或者做完运动啊需要饮之外咧，系咪真系每次买完之后都饮得晒咧？嗱，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见到咧一啲聚会啊、一啲集会啊，或者一啲开会嘅时候咧，咁好多时都会动咗啲，即系或者一箱箱嘅樽装水咧，每人攞完一支之后咧，可能真系开始讲嘢嘅时候，我讲啊，我口渴，饮几啖，饮完几啖之后，佢就摆低噶啦。咁嗰啲水，嗰啲干净嘅水啦，那个胶樽咧，咁就继而做个拜拜，同大家讲拜拜啦。咁点解要买樽装水饮咧？嗱，咁啊问翻嗰啲市民咧，就话主要都系贪方便啦，饮完之后咧就随手去掉咗垃圾桶啊。咁系啊，就系、是、你呢个方便咧，就会造成咧好唔环保啦。咁啊，成日都如果咁样做嘅话咧，每日咧会丢弃咗啦132吨。PET 嘅胶樽啊，咁啊嗰啲胶料啊，唔明即系点啊？唔明即系话佢而家咧就系每日咧丢弃咗30架私家车咁多嘅重量啦，咁啊每日掉咗500万个嘅胶樽，一年就有19亿个胶樽啦。咁呢19亿个胶樽点啊？系啊，如果用咗佢之后咧，就可以环绕地球8个圈噶咯。讲紧净系我哋香港啫，都未计世界各地。仲有点解话唔健康呢？除咗唔环保之外咧，唔健康嘅就系话咧，好多时市面上咧啲水咧就讲到自己有几咁矿物质啦，咁几咁蒸馏啊，几咁纯啊咁。佢其实咧好多时咧呢啲嘢即系封面以为啊，即系写到自己好巴闭嘅时候咧，有啲水其实都不是你所讲嘅咁有咁丰富营养啊。因为咧英国广播公司咧试过咧俾一樽嘅充满住写住充满住健康标示嘅同埋好靓嘅胶樽咧嘅水樽咧，嗰啲水系嚟自呢个格拉斯哥嚟，自来水嚟嘅，即系水喉水嚟嘅。咁啊，摆喺个好靓嘅樽度俾人饮啦。咁啊，个个都话哇，真系好甘甜啊，真系好味啊，哇，真系好健康啊咁。咁其实原来里面嘅水都系一啲自来水嚟嘅啫，所以佢话咧啲广告啊整到好靓啊，啲字眼好健康，其实都并不是系咁。咁另外就系讲紧啦，好多时咧佢哋讲紧开会啊，里面嗰啲水啊，饮完一半咧之后就掉咧，系好浪费资源嘅一件事。所以咧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原来咧一公升嘅水咧系要用水樽啊，即系讲紧一公升嘅水啦，系要用3公升嘅水嚟做出呢一公升嘅水，所以你话消耗几大咧？所以真系希望大家啦，希望大家每日咧即系买翻个几好，即系唔好话平啦，唔好话一热水遇热就溶嗰啲胶樽啦，买翻个水樽，每日咧都喺屋企斟啲水翻去。其实如果公司有得水斟，咪饮完之后咪再去斟翻啲水咯。咁希望咧少用胶樽水，开会嘅时候都尽量唔好用啦，环保好紧要啊！ 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

即系唔系话搭飞机，揸飞机嗰、那个，使唔使都带齐啊？ 其实我唔明， 使唔使要带齐？ 即系我哋可以轻松咁笑，因为系冇乜诶， 冇伤亡啊嘛。 好彩，好彩，真系诶诶，化险为夷啊！ 又或者我哋本身唔系喺嗰间诶，喺嗰班嘅飞机入边。 唔系佢只系嘥咗时间，佢冇咩意外。 系啦，即系可以轻松地啊！如果唔系就真系大家嚟。 咁当然啦，咪即系以前我哋睇《冲上云霄》，明明喺起飞之前。几多吨油啊？五吨，几多五吨啦？大家讲好晒好多嘢噶嘛。不过可能就系因为咁样啊。你睇咗咁耐对白啊 ，Kumo 啊，同埋 Sam 哥咧，倾嚟倾去，好似从来都冇提过一句就话有冇带唐图啊？有冇带啊？哦，真系冇喎，咁样又真系冇 check 过喎。 原来就系呢个原因啊，因为冲上云霄冇提翻飞机师， 系啊， 你要带翻个 map， 带翻个地图咁样嘅。 咁啊话，琴日有班飞机咧由香港飞去日本嘅小松机场啦。载住百几个乘客个，嗱咁啊飞咗成个几钟， 嗯， 即系其实都已经去到一半咁滞啦。咁一个飞到台湾上空嘅时候，咁一个过埋台湾海，可能就嚟到日本啦。 系啊，过几钟 啦 都。 系啦，机师呢个时候突然间发现，咦，好似漏咗啲嘢冇带，原来就漏咗咧目的地嗰个小松机场嘅航图。 系啦，即系话究竟佢个位置喺边处，系咪啊？ 佢又唔止系咁样嘅，唔系咁样嘅。 因为我估嗰啲咧雷达咧话晒俾你知，即系优化噶啦。其实我都唔 exactly 知道咧，即系嗰个航图啊，即系嗰个最大嘅作用系啲。 佢话咧，原来咧根据嗱，我哋先讲咗个结果先。由于佢冇带航图咧，佢就咧紧急咧即系要折返香港。攞返个航图先再返去日本。 即係紧要㗎啦，如果冇嘅话就降落唔到啦， 係咪？其实等于你返到公司突然间发现哎呀冇带嗰张员工证啊，然后佢话唔入得㗎啦。你唔好打卡，冇得到 住啦！即系冇带员工证，我内唔市都冇带噶啦，唔会死人啊嘛，系咪先？ 未知学嗰个员工证咁简单，系严重好多。 我都唔知佢点样咧，喺嗰个 announcement 同啲乘客讲啊，唔好意思，我带漏啲嘢，我哋而家要翻转头攞。 嗱，由于 嗰啲乘客真系惊到晕啊！ 由于我哋呢啲啊，都好明显唔系一个机师咧，都系照版读嘅啫。佢话嗰航图咧紧要嘅，佢话第一咧，原来咧，如果佢话咧冇带航图嘅话咧，有可能系犯法。 哦。 即系直情好似你冇带咗一样， 好 类似咁样啦。咁又第二咧，佢话个航图里边咧，原来装咗一啲咧紧急嘅，譬如话升降资讯啊、飞行程序啊嗰啲咁嘅嘢嘅，所以唔好意思啦，有一程飞机可啦 吓。指数报25949点，升咗86点，成交金额29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81点，升38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3.2，升咗个6。中国恒大17.12，升1.2；盈富基金26.25，升咗5仙；吉利汽车14.3，系跌1毫；建设银行6.58，升2仙；工商银行5.32，跌咗2仙；恒生 H 股106.7，冇起跌；新鸿基地产120.5，升2.2；港交所205，升2；碧桂园10，升1.8。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3，英镑10.068，瑞士法郎8.092，澳元5.819，加元5.787，新西兰元5.574，欧元8.786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3。日经平均指数报10026点，跌咗144点。港金报11910元，升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86美元，卖出128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受到爆水管影响，土瓜湾富宁街去送皇台道方向，近住真善美村嘅唯一行车线咧，而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要留意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咧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咧车多，龙尾和富中心。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青马大桥入口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预防感染禽流感的最有效方法是不要接触禽鸟或者它们的粪便，亦都不要喂饲野生或者在公园的禽鸟。另外，购买活家禽的时候，千万不要触摸它们或者用口吹它们的尾部。还要记住，家禽要彻底煮熟才好吃。预防禽流感，勿摸活家禽。 小姐，又是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是咩？ 哎，你睇下，一揿咁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啊，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哎，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阿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天气不似预期， 停一停先，天气已经预期咗啦，就话俾你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都依然生效添。 我哋配合几好先得噶，你头先唔使话停一停，系咪先？ 你而家我哋谂一谂， 我哋好似唱咁样，跟住你就 rap 出嚟啦、哦。天气不似预期，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都是預期啊，但係唔係72度， 32度，喂，但係有啲嘢就頭先我哋講啊，不似預期咧，就係講緊嗰個即係機師啊。咁咧，我頭先即係再睇翻我哋啲行家咧， 邊啲行家先？即係你扮飛機師而家喺度， 邊啲係你行家 ？Sam哥，Sam哥係啦， 係咪熱到爆炸你？ 民航機師啊，嗰啲出嚟講咧，先發現。我系嗰行噶，我觉得啊，应该系似系我揸嘅嗰架飞机。 点解啊？即系你熟悉啲。 刘大爷咯，因为轮值，因为嗰个机师咧，佢话其实咧冇可能会留大噶， 因为 佢话咧嗰样嘢咧系必备嘅。嗱，点讲咧？佢话正常一个机师咧，原来去嗰、那個、即系准备起飞之前咧、 嗯， 即系当我哋见到阿 Sam 哥同埋阿呢个 Cool 摩咧喺个酒吧定系走廊嗰啲位度倾偈嘅时候咧。飞行个半钟前就已经出现啦，咁、然后咧就要准备定咧头先讲嘅其中一样数据， 入 几多吨油啦，带几多空姐啦，系啦，book边间酒店啦，然后就嗰张航图，嗰张航图咧，原来佢话好紧要，点样有啲咩记录喺度嘅咧？嗱，我哋可以想象下，我哋揸私家车 啊 入停车场， 系 有阵时如果你系未去过嗰个停车场嘅，譬如突然间同你讲喂，唔该要去呢一个大埔广场停车场， 嗯、 哇咁远未去过嘅。即系你从来都未去过，你会咧谂紧就系个入口喺边嘅， 系啊， 系咪先？ 即系有阵时，如果你咧唔知嗰个停车场入口喺边嘅话咧， 你真系大件事噶， 甚至会选择唔泊嗰个停车场。 系啊， 明知平啲咧，你又唔知要兜几多个圈噶嘛？ 真系唔知兜几多圈。我试过好多次咧，就话喂，明明喺对面马路，点解搵唔到嘅咧？咁样 就系搵唔到入口咯。 嗱， 咁你唔去用呢个导航嘅？ 导航佢唔会话俾你听个停车场入口噶嘛？ 系咯， 佢话俾你听个停车场就喺 OK 睇 P 啦，睇 P 啦， 就喺哥和老街嗰度啦，有停车场入口喺边啊？ 有阵时嗰啲商场咧，你真系沿住氹氹骨围咗个圈，你都搵唔到入口啊！ 真系搵唔到 个车场入口搵唔到啊！ 系啊，于是乎咧，如果佢打个比喻咧，佢就话每一个机场佢都有佢特定嘅入口位， 系 咁咧，佢你知道佢个方位咧，可能就喺唔知乜北纬廿六度啊，东京36度咧，嗰嚿位置系你知道，但系。入口喺边先得噶？我点样入场咧？咁佢话咧，原来咧嗰个航图咧，佢就记录咗呢个资讯，就系话嗱，每个机场都唔同嘅。咁究竟而家你要去呢个机场嗰个入场位喺边？你要飞到几低咧？你就会见到条跑道啦。 系、 你会飞到咩位就见到灯塔咯。咁、原来咧佢就去记录晒呢啲资讯喺度。 哇，咁真系好紧要噶呢、這个，唔怪之你。 我好中意你两个，虽然唔齐啊，但你个意思系一致噶。 咁真系啊嘛， 好劲啊！ 咁你 即係咁你咁你目的係咩？係降落啊嘛。 就 係、是。咁你目的係入城一場啊嘛。咁你冇咗個主持方向，我去飛去邊啊？係 啦，容易有機會即係撞嘅咯。其實 係啦。咁佢話咧，即係可能你好快就會諗就話，喂唔係，嗱你第一次就唔話唔知個停車場入口啫。你如果去得三五七次嘅，你都入咗腦啦，你唔使攞地圖，你都知停車場喺邊啦咁樣。嗱，咁咧佢話又有分嘅。佢話如果嗰個飛機場咧係大家經常都去嘅，譬如話咩成田啊、羽田啊嗰啲咧，真係話你一日飛十幾廿次嘅。咁咧佢話原來呢一啲咧就本身就附帶喺嗰個航班上面咧有呢個航圖嘅，唔使帶嘅，佢、 哦、 本身有嘅。 啦，附設嘅。 係啊，咁你附設嘅，你揸到咁上下，我望下佢先，咁咪去到噶啦。但係今次佢去嗰笪地方咧，非常規嘅機場，頭先你聽都未聽過啦， 冇即係 小松山機場，你真係好少聽嘅。 同埋就算咧，就算一啲飛機師咧，其實佢哋都會揸唔同嘅航道嘅，即係可能呢個航道就算係已經係人人都成日去咁樣東京嗰啲機場噶啦，都唔代表呢位飛機師係熟嗰邊咯。 係啊，所以佢話咧，原來咁啱，仲要呢個係一個非經常嘅機場，係咁佢話喂，你係唔會知道佢進出口位喺邊咧？你唔能夠話咩靠經驗啦。同埋第二佢话有啲人就话啦，望都望到啦，大佬 你 跑到，唔系佢话咧，有阵时咧系用肉眼睇到嘅， 系， 但如果天气唔好嘅话咧， 系咯，有阵时咁就死得啦，系咪？ 得嘅咁样， 一次都死得啦，真系。 系啊，咁然后跟住个机师再解释翻咧，嗰个航图究竟有几咁详细咧？好搞笑噶，佢直情系详细到一个地步咧，佢话。佢係會話俾你聽咧，嗱，你正常咧，如果嚟到呢個機場咧，你嘅機，譬如話唔知行到唔知咩二萬尺啦，跟住個機頭咧壓對45度咧，你就會對，你就會對準噶啦。咁咧，你行到咁上下咧，如果你行到去唔知降到5000尺咧，正常你應該見到燈塔噶啦。 係， 如果你見唔到燈塔咧，係你錯咗。 哦， 原來佢哋已經係標準化到個地步咧，即係你係真係 幾多尺嘅時候見到啲咩？ 你係真係要照輸入嘅。嗱，呢個又係勁似我哋揸車噶。点啊？你识唔识嚟啊？冇啊，一路向前行咯。 咪见到个超市，咪转弯就到。 你正常见到超市转弯就见到便利店啦，见唔到便利店，咁你咪错咗咯。 你冇讲到自己好似识揸飞机咁。 唔 系 喎，根据佢讲法，原来就系咁样噶。系啊，所以佢话咧冇咗呢份航图咧， 系 好 紧要 噶， 真系。 你一路入，你一路落嗰个机场嘅时候，死啦！咁我而家啱唔啱嘅咧？我见唔见到灯塔咧？我应该用咩角度切入啊？我嗰、那个即系急速下降嘅机率系几多？佢话份航图就有标准数据。 咁呢一份嘢系边个要带嘅？ 机师， 机师， 机师咯， 系啊。佢呢度冇话正唔正，应该都系正机师啦。 就算系边一位都好啦， 边个都要啦。 佢哋单都会有，即系开始之前会讨论噶嘛。我见钟尚文之系咁噶嘛， 系 会讨论噶嘛。 同埋佢仲要签噶，系啊。喂，嗱，佢话政府机师都要噶， 系 啊。所以佢话咧，其实真系好罕有，个几钟之前已经要 check 咗要有嘅咁样咯。咁当然啦，后来有啲人就话咧。即係嗰個電子化好慢啊，因為其實咧，真係而家我哋呢個世代都想像唔到，做乜攤張圖出嚟啫？入咗落電腦咪得咯， 啊， 係咪先？你邊個機場嘅？ 我又唔係咁諗嘅喎，我信唔曬電腦。係 啊，如果佢買咗輕機啊，或者電子啊，或者有啲嘢壞嘅時候，咁點算？ 唔係，即係嗱，又用翻揸車做比喻啦。嗰本地圖王你係可以擺到嘅，但係你大部分時間你係睇緊 Google Map 啊，咩 Google 咩 Papa Go 嗰啲咁樣噶嘛。你有冇可能有人揸車嘅時候話 攞本地圖睇下先？ 唔係老婆，今日都係食唔到龍蝦餐，點解？我冇帶地圖啊！ 咁又 我去唔到龍蝦餐廳啊！ 咁如果當你嘅電話冇電嘅時候，你就要噶啦噃。 係，所以咪話兩樣都要咯。 係啊，仲要靠目測咯，同埋你靠記住。 咁但係而家佢既冇嗰份即係地圖王喺度，佢亦都冇電子化嘅地圖。系啊，即系原来，系啊，原来 请伯母饮茶， 真系要请佢饮茶。喂，今次咧，我哋都话算系好彩嘅。 系啊，另外一单又系好彩，系咪？ 系啊， 都系叫做好彩啊。但系我瞪嗰啲人牙烟咯。咁啊，即系睇标题咧，咁佢就话啦，因为咧有一班航班咧就中国国际航空，咁啊就谂住咧原本咧由香港咧飞往呢个成都嘅成都嘅，咁喺前晚咧喺呢个赤鱲角机场起飞之后。机师怀疑未确认空管人员嘅指令之下，擅自左转飞向大澳方向，即系我哋香港大澳嗰度。咁争啲咧就撞埋个山头度。 系啊， 标题又仲写住话30秒就险撞呢个叫天坛大佛啦。 系、啊， 哇，真系。 跟住啲善信就话啦，好彩大佛靓咋。 大佛半开啊，即系手半开啊。 见青天，一二三四咁样啊，真系。 真系都几得人惊啊！即系又话佢即系冇听到指令，因为咧我。 睇到佢原本航线系一路直飞嘅，你去到嗰个位置，去到大个位置，突然间屈咗出去。 喂，梗系要啦，仲有三十秒就撞山啦，讲紧。 系，佢话佢即系突然间提早咗左转。不过咧，我记得上一次咧，亦都有一个咧，又同呢啲即系大陆航班有关咧，又喺香港嗰间啲出意外啊嘛。嗰阵时有啲人就话系咪听唔到指示啊？ 系 啊， 即系个新空管 究竟系有啲咩问题出现啊？ 讲就讲到千疮百孔，我哋好似以前咧冇咁多关于飞机啊嗰样嘢嘅新闻，但系净系喂风头火手我都讲咗好几次啦。因为讲紧即系你唔系一个人啊，系成架飞机， 系里面嗰百几二百人啊，系咪先？ 而且咧嗰样嘢咧好紧要嘅，即系旅游业第一样嘢，如果我哋要有外国嘅游客。嚟到香港个机场个感觉系好紧要。如果你俾人哋个感觉系唔即系唔安全嘅话咧，其实真 系 好大件事。 系啊，哇喂！我想话咧，唔知有冇人嗰阵时喺天坛大佛同埋凤凰山嗰度咧， 同架 飞机挥手可以 系 嘛？ 喂，佢话你知唔知争几多 啊？ 离凤凰山争八十四尺嘅啫， 八十四尺。 哇！你谂下几咁八十四尺啫？ 我知点解啦。 系 啊，天坛大佛咧嗰个佛像咧咪咁样举起咗只手嘅，就系嗰只手一挡挡开咗啊，掌心雷啊！有 哇，真系压汗啊！真系 一系就冇带地图，一系就听唔到指令。 咁点算？ 系咪机动游戏嚟噶？系咪最新嘅航空刺激游戏任你拣啊？ 为失表参道，因为佢唔记得带地图。张敬轩。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昨天我就在面书度睇咗有位朋友呢就 post 咗一张 cap 图即係个手机度啦。 截图嚟㗎。 截图嚟嘅。但呢跟住我都即刻问返佢自己本人係咪真係发生喺你身上面㗎、 啊、做咩呀 佢话真係呀真係发生喺我身上面啦、想好想同大家分享呀究竟有一个人 send 咗个乜嘢嘅信息俾佢係通过 WhatsApp send 俾佢嘅。就係嗰个内容就咁讲啦。分有个括口括住嘅就是、结婚嗰个 分。 哦、分跟住呢就话先收钱后登记、 哦、 即日收17万现金全行最高价、 哦、 香港著名律师楼合办欢迎中介年满20岁女士优先跟住呢就係话你可以联络边一位嘅朋友啦电话号码啦或 WhatsApp 啦 Line 啦 WeChat 乜嘢都得嘅讲緊嘅呢就係话你愿唔愿意即係佢收到嗱我哋成日都话好多唔同嘅骗案啦 啊 有人就收到呢一个啦 即係假结婚囉。 即係假结婚。 假结婚。假结婚。嗰啲分类小广告都有㗎真係。 但呢个系咪即係嗱而家系去到用 WhatsApp, 即係嗱分类小广告。 出奇啊系啊。 即 係 佢有 一个。都系真。 目 标。即係一个真嘅假结婚广告囉。 系一个真嘅假结婚广告。 好矛盾囉。佢系真㗎呢、這个骗子。 呢、 這个真 嘅。真 系骗子嚟㗎。 帮你假结婚。 17万。 有啊。嗰时我哋。 唔好靠先嗱，首先呢样嘢一定系呃人啦，系唔合法噶啦，唔应该咁做啦。 吓、啊，唔系啊，佢呃人分两层噶，佢呃你系假结婚，但系你真系要同佢结一次婚，然后佢理论上真系会俾钱你噶。 但系咪真嘅先？嗱， 唔系我唔知佢收唔收到钱噶嘛？因为点解我哋点解觉得咧，即系都唔出奇咧？嗰啲分类小广告咧，佢全部都系写到明咧，就系、是、话会有现金俾翻你啦。 系 讲到明系收埋人情俾你咁样 嘅。佢都咁讲嘅，即日就收钱，仲要系全行最高价。 我、呢、這个我哋冇经验啦，唔知系咪 啊？唔知啊，冇睇过。 我一睇到之后咧，其实 你就打咗去问啦。 我好想啊，但我唔够胆啊。 冇嘢。 做咩又唔够胆 WhatsApp 啫嘛？你打文字。 但 WhatsApp 嘅话咧，首先咧系要有字，即系我去唔得到。我睇一样嘢，因为我哋真系讲得太多骗案啦，咁、会唔会俾人哋知道咗之后咧，即系有到有咗我嘅资料啦嘛，起码有咗我嘅电话号码， 你买咗 会唔会俾人呃嘅咧？为咗 卡 啦， 我好想去寻求呢个真相，同所有我哋嘅听众去。 最后你又冇做到嘅， 我冇啊，我 惊。咁你讲嚟做 咩？咁而家打。 系咯， 而家打， 系咪先？跟 住 咧， 打，而家打， 系咯， 放佢出街添啊！ 呢、這个电话阿祖都打。 系啊，另外咧，我有位朋友咧，即系因为有位朋友就咁摆咗面书啦，跟住有其他嘅朋友咧，真系有打过你个电话。 跟住 咧，就是、一位男士嚟嘅。 系 嗱，佢就话啦，女士， 即 系电 话里面都系男士啊？ 唔系，首先佢而家去 send 俾一位女仔。就係話，即係二十，只要年滿20歲，女士優先啊嘛。 是是是 即係男士可唔可以咧？ 嗯， 我有位男士嘅朋友， 是 真係 WhatsApp 咗俾佢。 都得㗎，佢男女都需求㗎嘛。 你估下男士同女士個價錢差幾遠啦？嗱，女士就話即日收17萬現金啊。 即係男士， 男士收7萬， 七萬好。 我覺得男士應該多啲嘅，二十 多啲，二十， 我覺得 豪仔係近嘅。男士50,000， 系呀， 争咁远。 点解男仔会少啲啊？ 有着数嘅可能， 我谂即系以公， 即系跌咗你话。 咪咯，喂有食又叻咯，咪咯，成只鱼珠点埋甜酱噶咯，你俾翻啲钱咯。 应该供求关系啦，系嘛？即、就、系、是、会有多啲男士想嚟香港做呢个假结婚，所以咧女士咪可以收多啲钱咯。 我就系话乜唔系应该上面啲女士多想落嚟香港结婚多啲。 唔系啦，而家上面嗰啲女士好兴。 唔休，系又唔休，吓系啊， 好多噶。我见到咧，报章咧都有买过呢一啲新闻咧，佢就话，譬如话，即系保证收租，男女10万，即系所以你17万真系高噶。 所以佢咪话全行 最 高价 咯。佢做晒资料收集。 系啊，嗱，佢咧仲有咁样分噶，即系咧，你嗰度仲有冇第啲资讯噶？ 有，咪个电话号码啦，跟住就话可以通过呢个电话号码，用 WhatsApp 啦，用 Line 啦，用 WeChat 咧去联络。 嗱，有人做咗，你唔敢做嗰样嘢。记者就走去访射，佢就咧嗱，原来咁样嘅。如果咧你系同内地男人假结婚嘅港女咧，头先你讲嗰啲女仔啦，就10万。不过你嗰个价当然贵啲啦，因为我呢个都已经系旧年嘅新闻嚟噶啦。好啦，咁佢话如果你嫁俾啊，嗱真系唔系地域歧视。但系呢个世界上真系嫁得远啊，收得贵。 蒙古啊，去到远啲黑龙江嗰啲系嘛？ 去到重庆。 Robert 仔个 friend。 哦 孟加拉啊？ 孟加拉 吓、哦，即系唔系国内添噶？ 唔止啊、哦，跨国企业啊，收几多钱啊？ 即系孟加拉嚟香港假结婚， 嫁俾孟加拉， 嫁 你嫁到去孟加拉嗰度， 但点解要自己嫁去孟加拉啊？佢 系啊，唔知咧，佢 应该系孟加拉嚟香港啊嘛？ 等先， 所以先至香港人个身份证。 佢个距离，总之就系话咧，你系同一个孟加拉人结婚嘅话咧，咁就可以收20万。 哇， 20万咁多。系 廿万， 系啊系啊，佢哋要嫁嚟香港，佢哋要娶 嚟 香港， 系啊。 佢话如果中港婚姻咧，一般就10万，如果咧地域远啲嗰啲咧， 冲出亚洲啦， 唔系佢都系亚洲嘅， 唔系即系 冲出中国， 冲出中国。 咁咧孟加拉嗰啲咧就20万嘅，即系可以比贵啲都得咁样。 哇，咁英美澳加咪仲多啲啊？ 一定有人嚟啦， 咪即系问下 啫，一定会有个英国人想同你香港两家结婚，就攞你香港居留权啦、 啊。冇失礼啊，我哋香港 唔系啊，但系就算系譬如加拿大咁样啦，都真系咧有好多朋友咧系会选择嗱，佢就调翻转啦，系去到假结婚去加拿大嗰个地方，但系咧我知道 咧，即系当地人收啦，叫做系咪？ 系啦，当地人就收啦，咁所以咧变咗咧，佢哋嗰边嘅移民局啊，又或者咧系会有好高嘅规则咧，就算譬如如果你哋真结婚又好，假结婚都好啦。佢系会有好多嘅审批咧，先至可以俾嗰个人嘅另外一半 咧。系要啊，因为即系真系有啲咁嘅真有其事啦。都先有朋友咧喺 八十年代已经有过浮新娘嘅一套电影啦。 系啊， 仲要佢点解俾你听咧？点解男人咧系会收得平啲啊？ 因为唔值钱定系咩啊？ 就系唔值钱，点解唔值钱咧？ 咁啊，香港男人唔值钱啊？ 头先嗰啲例子啊嘛，即系话佢要假结婚嚟香港嘅，咁咧如果你 系 男人落嚟， 五万啊嘛，女士就收到17万啊嘛。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真系同供求定律有关嘅。佢话嗱，举例啊，大陆一个女仔，佢想嚟香港攞身份证、攞居留权嘅话咧，当佢系咁市侩啦吓，佢大把男人揾，大把男人追，即系话佢可以真结婚， 系 佢使乜揾你呢啲咁嘅？中介俾一笔钱，仲要可能有风险嘅。佢话相反，大陆嘅男人佢好难揾到女人，冇女人愿意揾同结婚，因为成日都话上面系呢一个即系光棍太多嘛。咁、所以如果咧一个大陆嘅男人佢想透过结婚攞到居留权嘅话咧，边有港女会同佢一齐？相对数量少啲、比例系低啲， 供求啊， 供求问题。咁所以咧，如果咧一个大陆嘅客人咧，佢想揾个假嘅女仔同佢结婚咧， 所以系要俾 就要俾多啲钱嘅。而调翻转，香港啲男人个个排到成行都系，使乜啫？咁样你好难要求一个即系大陆嘅女仔要俾好多钱嚟揾男人咯。 同埋我估咧 就系咁样分别。 仲有一格咧，可能系因为咧，一位男士如果你嚟到香港嘅话咧。结婚啊嘛，理应咧即系个传统嘅谂法就系呢位男士要工作啦，要做嘢啦，所以我估咧当中嗰个审批咧各样嘢咧都会复杂啲啊，所以咧女士咧可以收嘅钱啊就可以多啲咯。 系，我得意喎，但系咧佢而家就话譬如话你假结婚咧，仲有分呢个居住情况噶，佢话。譬如话我同内地男子假结婚可以得到几多酬劳咧，佢就要视乎你居所性质，住公屋嘅就10万。 住私楼嘅又唔同啦， 住唐楼私楼嘅7万，假结婚生意比较中意嘅住址就系住公屋嘅女仔，如果唔系住公屋咧会平少少嘅咁样。哦，因为佢话咧有啲人咧中意攞公屋嘅香港人咧，因为你轮候公屋需时啊。 哦， 咁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公屋嘅话咧。咁就即系 容易啲上楼啦。 佢话唔会攞咗钱咧，放弃单位就走咗。 哦， 咁佢知道 即 系稳阵啲。咁、所以咧，哇，公屋去到咩地方都系值钱噶。 喂，嗱，犯法噶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话：，而家香港出现分离思潮，喺呢一种思潮嘅误导之下，有必要正确认识香港同国家嘅关系。张晓明出席一项青年活动致辞时话：，香港嘅青年要实现人生梦想，要正确认识一国两制方针同国家嘅关系，当中涉及观念以及眼界嘅问题。他认为香港的青年首要北望神州以及胸怀祖国，才能够有大志向。 中大学生会表示不应该继续悼念六四，行政长官梁振英回应，一些年轻的同学由于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问题而不悼念六四，但是只要深思就会知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市民都是中国人民的一份子，无论个人想法是怎样，国际社会都会将它看待成为中国人。在国家发展的问题上，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应该积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筲箕湾窑东村发生谋杀案，一名女子死亡，她丈夫涉嫌谋杀被捕。事发在窑东村窑明楼，警方在朝早九点钟接报有人昏迷，其后改列作谋杀案。澳洲墨尔本警方击毙一名挟持人质的男子，将事件归类为恐怖主义事件。当地市郊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警方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倒毙在梯间，疑犯挟持一名女人质，并且致电传媒，声言是为伊斯兰国行动。警察其后将疑犯击毙，女人质并没有受伤。警方说疑犯有多次案底，曾经被控企图袭击悉尼一个军营，获判无罪，其后他再犯事入狱，在去年获准假释。总理特恩布尔质疑为什么会容许这名即犯假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有一两阵雷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36点，升73点，成交金额33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跌咗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8点，升咗26点。跟住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272.8，升个二。中国恒大16.9毫六升1.6元，盈富基金26.2冇起跌，吉利汽车14.2跌咗2毫，工商银行5.32系跌咗2仙，坚称银行6.59升3仙，恒生 H 股106.6跌咗1毫，碧桂园9.98升1.6。新鸿基地产120.5升2.2，港交所205升咗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3，日元109.9，瑞士法郎0.964，澳元0.747，加元1.347，新西兰元0.715，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0,070点，跌99点。港金报11,928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62美元，卖出1,284.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正常，去北角跑马地就车多啦，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中银大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粉岭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有冇？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Blue。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登革热有蚊传播。潜伏期三至十四日，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较轻，但再感染其他血清型登革热病毒，可能会出现重症登革热，可引致死亡。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风险。外游时被蚊叮咬后，如果有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医生知近期嘅外游记录。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chp.gov.hk。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系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啊？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渔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粮啊？ 叶波兰嘅腰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在你未讲题目之前咧，我可唔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哋可唔可以送咧美白产品咧？俾我哋阿 Calvin 哥哥听电话嗰、那个， 佢而家真系买嗰个牌子嘅牙膏广告最 啱啦，好黑啊！佢真系。 我哋听众又唔知 Calvin 哥哥咩样嘅，咁啊佢唔嗌我，一阵间影张相 post。 唔使唔使，只需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佢而家绝对可以扮一个瘦版嘅包青天。 系啊，我哋整个月亮喺上面。 就系因为晒得太劲咗几日，佢真系。 我想睇到一样嘢 黑咗。好啊，今日 都好劲喎！你做咩做？ 嘉文哥哥，你可唔可以拉低少少个衫领俾我哋睇下嗰个两字式？ 哇！嗰个衫领以上咧就是、黑古碌特嘅，下边咧无端端白雪公主咁样啊！ 系啊系啊！ 哇，真系好夸张啊！嗱，所以佢系其中一个咧，我谂喺呢个烈日当空之下嘅受害人嚟嘅啫。我谂其他可能喺出边户外工作嗰啲朋友咧。有冇用噶买美白产品？ 有，唔系啊，佢哋会好好保护噶，佢哋会咧攞条毛巾搭颈啦，跟住咧啲手咧系着长袖衫噶， 原来块面都系黑噶， 系冇办法，因为反射啊嘛， 走唔甩噶。我记得嗰阵时我爸爸咧未退休之前咧，佢都要户外工作嘅，咁喺机场度做嘢。咁你谂下啦，机场啊咁大笪地， 就 系负责 拎 翻 个地图俾机师嘅。喂，你漏大咗啊？呢度啊，俾翻份你啊， 点解喺呢度嘅？ 咁所以咧嗰阵时每一次到夏天嘅时候咧，佢真系黑到咧，我觉得我妈咪形容得好啱。 咩啊？ 立立令咯，真系令噶！你睇而家卡文块面系令噶，黑到令。 佢会唔会面同我哋睇唔到而家？ 系咪因为佢不停咁换肤啊？因为佢个额窿咗嘛，跟住佢再脱皮，跟住再上翻个。 我长期觉得佢啊，而家卡文黑我哋面。 即系关心啊，关心啊！所有换工作嘅朋友， 多啲 有需要嘅饮完水之后咧，都美白一下吓。 好啦 ，OK， 好啦，嗱，考试。大家都考过， 考过， 不论咩嘅时候都考过。学校有啲咩嘅即系场内里面嘅规矩噶，有冇噶？ 唔准偷，唔准偷睇咯。 准要识电话咯。而家话考公开试嘅话，系啊。 我早两日咧，我老婆去代课，喺间小学度代课。跟住我话小学咪冇嘢咯，佢话激死我，我话小学生，我咁就点样咧？佢系考试， 但佢应该惯噶咯。平时 佢之前系教中学 啊，佢平时有一个曾志豪喺屋企啊嘛，仲唔系激死？ 俾你赞紧我，系真系好似小朋友咁天真无牙啦，咁样 无牙 小学生考咗考试，佢话激死我，无端端有个靓妹咧，等企起身，掂行掂过，行咗出去课室门口 做咩啊？ 跟住然后问佢你做咩？我话厕所。 咁你唔问嘅？ 唔问，唔举手，仲要咧一路行嘅时候咧，港姐出巡咁样左右望晒啦。 系咪出猫啊？咁样真系 海温氏啊！ 喂，呢招我冇用过喎、啊， 跟住翻到嚟嘅时候， 即刻考翻厕所。 嗱，你又唔能够拦住佢去厕所啦，都唯有俾佢去完先啦。跟住翻到嚟嘅时候，我老婆即刻问佢：你头先做咩嚟啊？去厕所咯。你做咩唔举手啊？好急啊嘛。咁你头先喺度望嚟望去做咩啊？我而家坐翻低咯。 哇！ 小学生识呢一招喎、 啊，有可能佢唔系 青春于蓝啊！ 佢你唔知佢做咩，跟住咧，然后其他同学咧，佢见到咧成班咧，你见到好似一班反斗小鬼咁样咧。有啲僆仔咧，無端端喺度望隔離位啦， 肯定即刻望啦，啦混亂啊！ 跟住咧，有啲咧借擦膠啦，跟住咧，總之有啲就即係趴喺度周圍望咧，佢話咧成個課室咧周圍喺度望嚟望去啦，傾偈啦，然後佢不停嘅提，我哋係考緊試㗎，我哋考緊試㗎，你係做緊啲乜嘢啊？咁樣 小學嗰陣時，我真係唔會咁大膽㗎喎，就算嗱講真係唔啱嘅，但我認嘅，我中學有試過出貓嘅，咁但係咧都唔會好似而家小學生咁樣咁明目張膽 啊 嘛， 係啊， 所以最大規矩咪就係譬如唔想去厕所啊，唔准做任何令你有机会及到隔离位嗰啲嘢咯。 嗯、OK， 咁学校都要做啲嘢啦，系咪？嗱，而家大陆， 嗯， 高考啦， 又嚟啦。 佢嘅考生人数，考生人数咧系多过我哋香港全国嘅就系七百几万人嘅。 咁点同啊？ 犀利啊！ 佢不过零头都大过你。 系真系个零头大我哋，佢哋有940万咧，将会即系嚟紧咧系高考啦咁样。咁啊高考咧，咁跟住咧就话啦，啊而家咧竟然有啲学校咧以防作弊。 系 啦，即系你知佢哋几咁高科技噶嘛？ 系啊， 以防作弊，佢哋咧有一啲譬如河南啊、吉林啊，佢会实施一个叫做无声入场嘅规定， 唔准出声。 你估佢无声规定嘅入场系咩意思？ 唔准着高踭鞋，如果唔系，咔咔声咁样， 无声。 呢个都可以系嘅， 戴口罩， 唔准带任何电子产品咯，系嘛？ 无声入场嘅规矩， 我估戴口罩，等佢哋口型都冇得做，冇得通水，全部戴住口罩嚟考试。 哇，口罩好容易写咗啲嘢。里边咁样 无声，我唔准着衫嘅， 印落块面度。 咁点解会无声啊？ 嗰粒星嚟噶嘛？ 你指住你心口做咩？嗰个粒星咧， 系咯，嗰度唔准有星咯，系咯，无声，无声， 真 系 好鬼马 音嘅，系啦， 系咯，冇声音咯，就系唔准讲嘢，唔准出声。 即系佢哋咧，真系比较严谨嘅。我哋香港咧，我相信我哋就算入去，我呢度考 A level、High level 嘅时候，有冇嗰啲叫做嘟嘟机俾你入去噶？ 咩叫嘟嘟机？ 即系好似售卖衫时装店咪出面有冇机咧？喺度惊你即系偷嘢咧，跟住有冇嘟嘟机嘅？ 即系防盗系 金属。探测器系啦， 唔会有 你睇咩电影先？ 唔系啊，佢而家真系有啊！ 香港边有呢家嘢 啊？ 我 记得嗰阵时我考 A level 咧，都系好似冇呢啲嘅，一定你咪要识电话咯。电话咧好似要摆喺个袋入边度嘅，咁跟住咧就摆喺凳底咁样。 系 咯 系 咯 系咯， 系啦，你要用嘅嘢咧就系要摆喺台面。如果譬如你再需要咧攞多啲文具之类嘅嘢咧，一定要举咗手，等咧监考嘅朋友咧 就 企喺你隔 篱， 即系见到你系冇出猫冇作弊咁。 哦，香港我哋又比较原始啲嘅，就通常就叫你咧伸直同埋趴低嘅啫。 吓， 做咩做咗身啊？ 伸 细麦 大对 脚，系啦，使乜跳几下？ 伸直只手，系啦，伸直只手跳几下，跳一跳健康操，跌得晒咁多嘢落嚟噶啦。好啦，再趴低，执下番枧啊，三万字几啊，睇有冇收埋啲嘢，系啦，睇有冇收埋啲嘢。通常都系咁噶嘛，佢点会攞部机嘅啫？ 真系啊，嗱，咁竟然咧喺大陆咧，佢啲考场咧系有呢个金属。探测器咧系会摆喺墙摆喺个墙嘅门口度， 唔使检查埋条墙啊！ 系啊，摆喺个 窗咁 样，你咪食多咗两粒鱼油片啊！人哋画公仔画出墙啫，防出猫都防出墙喎，而家 只可能食多咗肠粉啦。 正系琴日阿华半夜熬醒你嘅时候， 食 紧 就讲咗 有肠。 咁咧佢又实施咗呢个无声入场咧，咁真系啦。 你讲咗十次无声啦吓，你好开股啦。你不停讲到尾都就话嗱无声咯，无声。 进入呢个考场里面咧，佢又要经过呢个金属探测仪器，要你个考生入去里面系唔可以有响声嘅。 哦，咁样 系啦，即系唔可以嘟嘟啦，即系唔可以嘟嘟你嘅。 有啲乜嘢会令到嗰个防盗嗰个金属探测器会响啊？ 系啦， 铁罩啊， 啱啦。真系啊！ 佢而家咧就系讲紧所有考生，唔该你哋女仔吓，讲女仔，唔该你唔可以带啲有金属环嘅，即系喺里面啊，里面有啲铁线啊，或者勾啊咁啊嘛，即系扣咧咪有金属嘅。 咁样 嗰啲佢都会响啊。 但系嗰啲同出猫有咩关系？我有条钢线咁点？ 嗱， 即系佢要你唔戴 bra。 唔系，佢冇话，你可以带啲帽呢啲咁啊，即系 我不嬲戴开都系有啲 唔得咯， 我有啲钢筋水泥喺里边 喎。运动型嗰啲胸围咪得咯，嗰啲内衣咪得咯，总之系冇。扣嘅全部橡筋嘅棉质嘅， 点解要咁做啊？ 方 便俾你夹啊！老师你咁衰嘅， 唔关事。佢总之佢就系话恐防你啲人，即系佢惊咧。你知佢哋啲科技几咁犀利？ 但 系关 金属咩事啊？ 系咯，我都想咁问啊。嗱，你要搞 啲收听仪器啊，之前处理嘅嘢啊， 即系对讲机之类嘅嘢， 即系金属探测，所以咧惊你有任何啲机械物件拎晒入去嘅。 而家咧，总之你一个机咧，总之有响咧，你就大件事。唔该，你企低喺度，除晒所有嘅嘢，你先可以入去里边。 老师，那个就是我的， 即系总之除晒有响得嘅嘢啦。 老师，就是那个地方有响哦，那怎么办啊？ 系啊，咁你咪掹咯。嗱，而家 要不要拖给你看？ 别拖， 通通拖掉。 唔用拖啦，我要洗眼。咁 咧， 咁咧，佢而家你知啦，即系有危啊，只有唔系危机嘅，即系话咧有商机啦。 有危只有机，你讲咗出嚟啦，已经 有商机啦。咁咧，佢话咧，坊间咧，即系嗰啲人咧，已经 交胸围、交底裤， 系啦，全部整个减压胸围。 减压点样 减压咧？因为咧啲学生惊入去进场嘅时候咧，嗰个金属会响啊嘛，咁都成为佢哋嘅压力嚟噶。佢哋话咁，所以咧佢哋话你而家咧整咗啲咧，即系冇金属、冇金属扣嗰啲咧，同埋钢圈嘅胸围咧，就大量咧推出俾大家去买啦。咁 哦，几好啊呢、這个。 仲要佢话咧减压胸围，你入到去一定唔会嘟你啦。咁样跟住咧，喂，仲要卖贵卖贵。 呢嚿嘢叫减压胸围啊？ 佢咁讲啦， 你唔会误导啲男人嘅。 佢咁讲啦， 以为有几咁减压先得噶，唔系都减压得噶，因为咧佢系胶噶嘛。 系啊，唔系喂，佢唔系胶，佢冇金属啫。 佢冇金属 系啦，佢都系棉 质即系随意变形嘅。 系啦， 系啦。 喂，另外咧，即系除咗呢个叫做冇钢丝嘅胸围之外咧，佢话咧其他咧嗰啲商家咧，佢话哇真系为咗考生而赚钱咧，佢真系无所不用其技啊，仲有。祈福考试文具套装， 祈福呢啲啊，即系嗰啲咩请鬼神啊，嗰啲咯， 可能系帮啲爸爸妈妈嘅啫，啲爸爸妈妈担心仲多。 每个月都卖过万套呢啲咁嘅祈福嘢，22个几又唔系贵嘅。 唔系我哋点用噶？ 系即系话嗰啲笔啊，写住祈福两个字啦，跟住咧个擦胶咧又印咗个过字啦，咁样。即可能过到关啊，冲到过啦，系啊系啦，过啦。 唔系嗰嚿擦胶有个过字， 我要贴符喺个额头度去考。 咁呢嚿就叫咩？呢嚿叫过胶咯。 仲有嗰啲咧，叫做所谓嗰啲叫做祈福老师会帮嗰啲学生咧做呢个法事嘅。 祈福老师 仲会想 帮学生做法事，佢老师嚟嘅。 所谓祈福老师啊， 仲要加所谓添 祈福啊，即系嗰啲阿棍啦吓，系啦，咁跟住咧就帮嗰啲学生咧个家庭咧睇下风水啦，睇边个位。 你明唔明佢讲咩？阿棍啊， 阿棍啊，去嗰神棍 系啊，神棍啊， 阿棍啊，好 friend 咁样真系， 阿棍咯，系啦， 你 系 啊， 你不如话啲老师有棍啊咁样， 你叫田棍啊嘛， 即系佢话咧，即系个个都系为咗啲考生咧，即系出晒所有嘢，务求都系想赚翻一笔，咁啊啲家长又受落，你咪你个个都去。 心理作用安心好多， 都可以咁讲嘅，系啦。佢话开每一次咧睇个风水都要成500蚊噶，收500蚊啊！ 翻大陆啦，大家一齐。 咪包咩先？ 咪包你 包过间先。 睇风水啦，跟住咧俾送埋嗰套嘢俾你啦，跟住啊坐喺呢个位温习咧，一定包你好成绩啦。 咁啊祈福老师啊，有冇啲风水位系好到咧？唔温书都过关 嘅， 但系系咁啊！ 啊，好贵啊！有啲仲 book 埋酒店添，呢啲过往都有讲过啦吓。唉，考个试啫。 可怜天下父母心，考试祈福要小心。 没办法忘记，需要很多人来满足你自己，也许是自私自信统统在一起，喜欢背叛的游戏。欢迎来台北电击俱乐部，这里所有被爱的人看来秘密有福布，台北电击俱乐部不必负责解释大费功夫，台北电击俱乐部也许 有冇八卦呢？望下你啲同事戴啲咩手錶啊，或者啲咩名牌用具返公司咁樣。 冇刻意嘅，有陣時忍唔住見到咁咪望兩眼。 見到啦。 我通常都俾人望嗰個真係麻煩。 係咪呀？俾人望完之後就問你，喂，邊度買㗎？你咁真嘅？ 係 呀， 假 嘅。哇，高仿得好真呀，真係。嗱，錶啦，又或者即係女士就鍾意咩 手袋。 手袋啦。 手袋鑽戒。 鑽戒啦。 戒指呀。 係 呀。男士就唔會睇得明嗰啲女士點解咁鍾意嗰啲鑽石，因為真係睇唔明。 系啊，就系睇到大粒咯， 系咯， 总之睇到大粒咯。好啦，咁如果你见到你个同事同你咁高咁大啫，大家都系要受老细吓二分四啦。 系 点解佢会有隻咁靓嘅手表戴喺手嘅咧？ 系 会唔会有 人哋送嘅咧？ 系啦，你会唔会有秒嘴嘅情况发生咧？ 系成日都见到人哋秒嘴， 系咪啊？ 系啊， 秒你嘴， 秒我嘴啊！ 系咯，唔抵得你咁样真 系，真系麻烦， 系啊， 自己都忍唔住笑喺度讲紧大话。 又唔系喎，你成日着埋啲富贵衫裤鞋袜噶， 你都唔少嘢噶， 系点唔俾你着啊？ 吓，我哋啲同事成日听到你话咩便服啊，跟住已经系嗰个唔知咩牌子嘅时候咧，就话唔系咁富贵嘅真系。 系我便服嚟个装， 我哋转第二个题目， 即系好平噶啫，大家夹买嘅。 有冇有冇咁样及过人哋，然后从而有怀疑过对方？ 我之前有一份工作咧，系有啲咁嘅情况嘅，因为咧即系个个都好似咧因为咧，即系睇佢嘅身价咧，就等于睇到佢业绩噶啦。 吓，系，哦，即系如果佢行头劲嘅， 就可能代表佢嗰个月收入就好丰厚。 系啦系啦，就唔使睇佢，即系唔使睇佢即系话喂你搵几钱人工，我唔系嘅，就睇佢。 可以冲嘅啫，会唔会咁？ 嗱，有啲真系冲噶， 我唔理啊，起码佢都有嚿呢啲即系真嘢喺度。 譬如我嗰阵时有个好熟嘅朋友，佢做保险嘅，大学毕业咧就做保险，跟住佢话咧开头嗰几年咧系有叫做冲大头鬼嘅。 要啦，真系要噶。 佢话因为咧真系噶，你同人哋倾生意嗰阵时咧，你话俾人哋知我有车，或者我已经有楼啦，咁、人哋个感觉。未必第一个就会觉得哇你系咪含住金锁匙出世，未必系嗰啲嘅，佢就俾到人哋一个感觉咧，我做嘢做得几好，所以咧我先至可以咧啊嗰啲有车仔啦，有老婆仔啦，有楼啦咁样，即系有啲朋友佢话真系咁做，但系而家谂翻转头，其实唔一定要系咁咯，但系当年嘅佢哋啱啱毕业出嚟咧， 就系要咁样冲啊， 就要咁做啊，俾人哋起码话俾你知，嗱我扬一扬只手只表，自己努力得翻嚟嘅，因为我业绩好咯， 系啦，但系咧呢个世界咧就真系都。几憎人富贵厌人贫嘅，如果你本身咧系个即系高层啦，你又着呢啲名牌戴贵表咧，咁冇嘢嘅。但系啲人就会话得啦，唔系剥削我哋啲钱啫嘛，自己咁有钱啦咁样， 永远都有负面嘢讲到出嚟。 但系高层，我觉得都要有呢啲咁嘅。 憎人富贵啊嘛，好啦，咁而家到低层啦，到低层啦。咁啊，报纸今日卖咧就话有啲网民咧就曾经见过咧所谓低层员工带靓嘢咧，譬如话佢系个办公室助理。 系， 点知揸住个 P 牌嘅跑车翻工，哇！ 一定俾人秒，肯定 OK, 我有钱啦、啊。佢嗰啲咩打工攞嚟摄牙啦， 大花大花大，大大大钱大花大，系啦，仲要咧话得出，赚钱摄牙啦都劲嘅， 掉牙啦好松噶嘛， 或者系调转啦赚钱撩牙都好啊，攞啲银纸卷成嘅撩牙真系，跟住就话拍咗老细个位啦，即系好似拍戏一样啦。好啦，跟住咧嗱呢啲啊真系衰啊！话佢啊做 reception 嘅啫嘛，戴名牌表翻工啊，经理啊都系戴胶表就咁样， 肯定啊，平时啊净系啊一心一意啊，就系想识个有钱嘅男人啊，就嗱即刻啲同事就会咁样讲噶啦， 嗱 睇个样啊都系啊考噶啦嗰啲咁样， 花枝招展 系啦， 跟 海雀咁， 跟住呢个真系劲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咧即系犯过呢一个咧叫做功高盖主。 哦， 妹仔大过主人婆。 头先你嗰个已经系啦， 未够准。 呢排仲揸个跑嘅， 未够准。劲 过经理啊！ 佢话有个猎头公司嘅人事经理咧，曾经讲过咧，有啲咧即系新人啊，同雇主食饭嘅时候咧，个新人咧就话：，我埋单，我埋单。 系， 其实咧本身已经唔系咁好啦，因为有啲人就会觉得你要尊重翻个老细，系佢大啊嘛。 咪但系调翻转头，即系好似一个礼貌，我嚟学嘢啊，我可以咧多谢你俾机会我啊咁样。 然后当佢打开银包嘅时候，佢攞咗嗰张系黑卡嚟， 哇！ 跟住佢话个雇主忍住都话。哇！你上个人包都吸劲过我， 你游黑咗啫， 系喎，犀利喎， 咁啊，啲肤色好似 系啊。嗱好啦，咁有呢个问题，我就想问下你两个啦。请问我哋究竟应唔应该啊？即系所谓嘅，即系行头与自己嘅职位要相称啊？ 我认同， 应唔应该啊？ 我觉得唔需要，但系更加唔需要嘅话咧，系别人嘅评论。 咩唔需要先？ 嗱，因为我自己真系有试过嘅，我有试过嗰一格咧，就系去即系话人哋，哇！你咁多黑卡唔使做啦，即系一句就咁样嘅。但系到当自己咧开始即系努力工作啦，可能拥有一啲名牌啦，各样嘢啦，跟住啲人咧都会听到。哇！你唔使做啦，你即系赚钱慢慢大嘅啫。嗰阵时我自己个感觉唔好啊， 所以我 其实我都好努力工作。 我个前提就系话，究竟啊需唔需要你嘅行头同你嘅职位啊系要相称咧？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大啲嘅胸襟，唔需要一定嘅。譬如如果佢真系屋企有钱，咁你控制唔到嘅，我都傻傻。如果控制到我控制我阿爸我妈有钱先啦，第一 嘛， 你 可以 收敛 嘅。系啦，所以嗱，问紧需唔需要咯？ 其实学 咁烂身烂世咁翻工啊， 适当地 又啱嘅， 适当地嗱，又唔系烂身烂世咁，但系譬如我唔知头先嗰个例子系咪好极端啦？一个 reception 嘅女仔系咪就唔戴得名牌表咧？ 同埋佢个手袋系咪如果系唔可以用自己去可能储钱储翻嚟买嘅咧？ 系咯。吓佢有男朋友咧，理佢啊！ 同埋未话拜金咯， 同埋我觉得咧， 真系 好惨 啊！ 大家成日都用嗰啲有钱佬戴胶表嚟做例子咧，唔好咁啦。佢啲钱嚟唔系买表噶嘛，佢买成个表厂噶嘛。我哋冇钱买嘢，净可以买得只表嘅啫嘛。唔好咁都剥断我哋少少嘅权利啦。 预测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半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 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46点，升咗83点，成交金额36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跌咗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8点，系升26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3蚊，升咗个4。中国恒大16.94升1.04，吉利汽车14.2跌咗2毫，盈富基金26.25系升5仙，工商银行5.32跌2仙，港交所206.2升2.4，建设银行6.58升咗2仙，新鸿基地产121.6系升咗3.3。恒生 H 股106.6跌咗1毫，中国平安50.2冇起跌。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3，英镑10.078，瑞士法郎8.09，澳元5.822，加元5.788，新西兰元5.575，欧元8.7838。每百日元对港元7.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48。日经平均指数报10,049点，跌咗121点。港金报11,928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62美元，卖出1,28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想醒啲， 听晨光大学啦； 想 sharp 啲， 听晨光大学啦； 想聪明啲， 都系听晨光大学啦。朝朝都有唔同嘉宾同你上堂，准时扭开收音机就得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16年10月1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310蚊。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上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法人即系话法律上面有法律资格嘅法人团体，呢条河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河流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继续系酷热天气警告嘅吓，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我明嘅，而家咧由于天气好热，基本上咧每个车主咧都系会咧锁上你嘅窗，开行你嘅冷气，仲会开大个心机听住你最心爱嘅方 show 快活人，我哋都明嘅。不过你都留翻只耳仔，留翻一个小小嘅耳窿，都要听下车外边嘅世界发生咩事噶。如果唔系，听唔到响号，听唔到意外发生，甚至乎听唔到条喉喺度啷下啷下嘅声嘅，都几搞笑噶。 系啊，真系啊，即系有时咧，有啲司机咧会即系密闭咗啦嘛，已经听唔到出面嗰啲嗡嗡嗡嗡嗰啲车声啦。即系因为佢闩下窗啊嘛，咁就会好自然咧享受下里面咧开住歌厅嗰个感觉噶。自己揸住架车啊，有冷气凉，跟住听下音乐咧，其实嗰个环境都几好嘅。 唔系，同埋有啲咧真系咧隔音好靓嘅。 啊，系啦。 即系咪成日话有几架车嗰啲啦？传说中嗰架零时嗰架咧，隔音好劲噶嘛， 系 啊，所以咧就话闩晒窗之后咧，你咁样呼呼声咧， 根本 与世隔绝，唔系好听到出边啲声嘅， 即系响安声咧系听唔到嘅。所以咧，其实有啲叫做专家咧都系咁讲啦，就话当大家系真系开咗收音机或者开咗听音乐啦，闩咗窗开冷气咧，其实里面嗰个收音机或者个音乐咧，那个响闹咧，即系嗰个声音唔好咁大声。 哇！我而家咧点解开住啲声嚟听咧？我就今日见到咧其中一单新闻，我哋讲咗啦。拖喉行驶套路讲奇景，咁咧而家嗰条片咧，我就见住咧，即系真系有个卡 cam 啊，就影着噶，有个 Benz 咧，佢就即系银色嘅，咁咧油箱盖冇冚啦，拖住条几米长嘅输油管啦，就由沙田方向咧往住套路港公路大埔段咧，系咁行咧，仲要响100公里嘅高速公路度咧，如常咁样街中女飞驰，拖住条油管的 孩子，嗰度行 100嘅，系就 系行100 嘅， 系 啊， 仲要嗰个油喉咧系真系几长嘅，佢亦都会咧上下发啦，亦都会 左右 发， 好犀利噶， 即系又未摆嘅， 系啊， 仲要点咧？佢仲会识得 cut 线嘅。佢識得由左線咧，即係你聽到啲音樂就係有一條片喺度播緊咧，左線 cut 到中線，再由中線咧就 cut 翻去右線喎。期間咧好守規矩，打曬燈，慢慢嚟嘅。 但 係 佢竟然係唔知道嗰條喉管係跟住佢，咁即係話佢扯甩咗油站裡面嗰條喉管咯。 係啊，佢嗰條管咧真係好似阿祖話齋咧，即係上天下地咧係咁發咧，即係。呢度橡皮磅真係好新鮮啊！ 係啊，我有個感覺咧，而家你未見到有陣時咧，即啲明星去做 gym 啊，咪揸住兩條咧好粗似麻繩， 打 上啊，好似喺度 張家輝嗰個， 係啦，喺度嗰條油喉就似一條咁長嘅繩，跟住就上下發，又或者可以想象下，即係夏天啊嘛，啲蛇走出嚟啦嘛，一條大蟒蛇左右 S 型咁樣行走，就但係講緊喺一條油喉插住咗喺架車度，套路講喎。 我又要为自己抱不平啦。 咩啊？ 上个礼拜我讲嗰单啊，真假新闻啊，我话攞条麻绳拖住个车啊，个个都话冇可能啊。 系冇可能啊。 个分别就系佢个油，即系拖住个油。 系啊，冇嘢谂住嘅。 系啦， 你都讲唔到出嚟啦，系咪先？相关喉嗰条油管拖住架车系咁翻嚟翻去， 都油喉。 你哋都信嘅。 拖住另外一架车又 似你真系。 但系问题系咧，就奇怪啦。讲紧佢咁即系开得咁快啦，但系讲咁长咁成百成即系咁多米长嗰条喉管咧，左发右发。佢都唔知，佢都冇望过镜嘅咩啊？ 唔系啊，我谂就算望镜睇唔到啊，我怀疑 喐得太紧， 地下发嚟发去啫嘛。 或者佢望住镜，佢都唔相信啊，冇理由嘅咁样啊， 因为佢真系冇望，但系佢打灯嘅。 但系你左右镜系啦，你左右镜你都倒后镜，我讲你都系望到你嘅车身噶嘛。 但佢冇发到上天噶嘛，佢地下度发啫嘛。 唔系啊，佢喺地下发啫。咁但系问题系佢嗰个仲插住喺佢嗰个油个外嗰度噶嘛。 系啊， 嗰个打开咗佢睇唔到嘅咩？ 睇唔到咯。 我觉得嗱，我唔理自己嗰个司机，我谂系隔篱嗰啲车咧，因为见到佢，因为发得太紧要啦。其实对咧隔篱线啊，后面啊，嗰啲车全部都系非常之危险噶。 仲有系佢你啊，应该就系有人响安拨佢啊。 但系头先条片好似冇咯，大家就纷纷走避咯。 我即系避开佢就算啦，唔好拨佢啦。 即系我从正面啲谂咧，有呢条喉管嘅话咧 ，cut 线真系话咁易。 系 佢个人喺中线，佢个车身已经喺右线啦，系咪？佢仲要系预先即系霸定位添啊！你喺边度救佢嚟赢啊？实摄赢啊！佢个车 但我又想问多个位啦。咁嗰个油站咧？嗱， 条油喉唔见咗。 你讲得出咩 油 喉唔见咗。 系啦。咁嗰位嘅职员其实唔系应该首先一定系有掹翻个油喉出嚟啦。另外唔见咗啊，第架车要再去入油嗰阵时，佢发现唔见到噶嘛。咁啊，油公司其实佢哋又啲职员又做咗啲乜嘢？ 唔系佢哋知噶啦，但系佢拦唔到佢噶，佢走咗咯。 咁又系。 唔系，我想问下啦，如果你个职员嘅，你会唔会尝试扯住条缆啊？ 喂，俾翻条喉我啊！咁 扯住个嗰条喉管，哇！跟住真系成龙拍电影啦。 真系啊，跟住嗰个人就掹住嗰条喉管咧，跟住飞啦。 你就喺度呢个水上玩滑浪板啦，系咁飞嚟飞去咁 样。上去，跟住扑埋佢嘅车。 系啊，但系咧啲网民咧就真系几正嘅，好多人就话啦，嗰个油枪嗰个设计几好、啊。因为咧拖咗行咁耐咧，佢冇漏翻油出嚟嘅， 几稳阵啊！ 系咩嗱？ 即系话如果漏翻油嘅话咧，即系讲真，可以 事噶， 可以起火噶。 佢而家其实就咁，你都惊啦。 你谂下，琴日即系呢几日啊，个地面个温度几高啊？ 其实呢个 你啲油咁样啪啪啪啪啪，哇，仲唔产生火花？ 系、哦、 擦出火花噶，真系。 琴日黑道嗰度咪话咩地面有油渍嘅，但系唔关佢事，佢行大步。 啊、如 果系嘅话，应该有大步去到落黑道都要。 佢应该冇油啦，佢应该走晒啦。 但 系条 喉管，你系咪应该嗰条喉嗰度应该都有啲油喺度楞住嗰条油管？ 少少应该有嘅，咁即系咪佢设计到好到咁样咧？即系又冇乜倒流出嚟啦，佢、 啊、 又唔会即系个油缸盖咧，又唔会飞甩支枪，然后肥晒啲油出嚟。 系咯， 即系再次证明咗咧，其实原来你唔记得闩个油箱咧，系好安。 油站職員可唔可以即系话一话声俾我哋听咧？即系年中呢啲叫即系掕埋呢条油管走嘅人有几多个咧？都唔多嘅咧吓， 希望唔多啦。即系讲真的，真系唔容易噶，其实 系啊。嗱，而家咧仲要冇人知嗰个车主咧，最后系几时发现啦、啊？佢、究竟会唔会喺吐露港公路里边已经发现到啊？会唔会有人提醒佢啊？会唔会有第二架车咧突然间嗱？其实我觉得最危险就是如果有个车咧剪过佢个油管咧， 哇！ 然后佢哋一齐行嘅话，唔知会点嘅。 哇！今日大件事啦，咁、 啊、 肯定就好似踩咗鞋带一样啫嘛。 系啦、啊， 咁你咪扑咯。 佢扑，但系佢向前扑，佢会唔会就顺便掹甩咗个油枪咧？ 但系会系啦。 哦，跟住于是乎就咁样啦， 住喺个碌度啊！ 佢一掹甩咗个油枪，咁然后咧个油缸盖就砰一声闩翻埋啦。然后佢就成件事当冇嘢发生，翻到屋企 就好似跌咗条绳落地下 一样。系啦，翻到就咩事啊？咩事啊？嗱，仲要唔知男定女，即系唔知佢翻到嘅时候咧，我话冇嘢发生啊，咁样 又系有惊无险啊！好彩就叫做冇事咋。但我想问，点解嗰段片即系 卡 cam 啫嘛，影咗， 即系嗰个车可能过了 跟到去咁上下，即系五廿零秒冇影到落去啦。 都避开佢啦，讲真都真系危险噶。 系啊， 后面嘅话点知几时劈过嚟啊？ 唔系 boot 佢都系一个选择嚟嘅。 有冇即系途经即系望到呢个即系事主嗰啲车辆嗰啲司机大佬，可唔可以打个电话嚟分享一下？ 系、啊、 当其时嘅经历系点？你有冇谂住去救下佢，或者系 boot 下佢 boot 咗几耐啊？或者系点样咧吓？有冇需唔需要报警嘅、啊、又？ 我、哦、其实要噶， 佢属 唔属于偷咗嘢，偷咗人哋条油喉啊？ 唔系，如果报警， 明显 报咩好啊？你同个警察点样一句讲啊？ 见咗条油喉、啊，又唔知边架车攞咗、啊，咁点算啊？咁样， 阿 Sir， 因为佢都知道系边条喉插落去，要俾钱噶嘛。 阿 Sir， 我见到有架车喺吐露港度露体啊， 系啊，露咗条油喉、啊， 露体狂魔周围发嗱，电话号码17388。我哋今日其实想问下有冇啲咧粗心大意嘅司机， 究竟点粗心大意法咧？ 呢个系其中一个极端例子，就系冇掹甩嗰条油管就走咗佬啦。 冇闩车门系咪都常见嘅咧？ 系啊，我哋欢迎大家可以贡献下。如果咁啱你琴日喺吐露港见到呢一架 Benz 攞住个油管喺度揸住油管乱咁揈，是你若无形是没法停一停，打个电话嚟讲下。 系啊，题目咧都上咗啦，我哋嘅面书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啊吓。 现实并没多么梦幻，逃逸流言，逃出门看感叹，说再见了吧，命运并没空间选择，要不痛不痒，不吐不快才要哑。快饮成此刻忘形，哪管不再任性，不知无情，举起走向青春作自己，告别要潇潇洒洒，不必常回头，星空之 再见了吧 ，Super Moment 吓，电话号码18438啦。我哋想同大家讲下咧一啲粗心大意嘅司机。其中一个咧就系今日喺嗰啲网络上面系咁疯传嗰条片啊，吐露港上面嘅呢个集果宾治嘅司机拖住条油管咧，都唔知行咗几耐啦吓。 佢拖咗好耐啦，跟住咧去到时候去到咧大埔呢个宏福道咧，佢话咧先后先至啊，咦乜有条河插住？佢即刻咧就即系洗 咗， 系啦。洗停咗架车啦，咁跟住咧就掹翻条喉嘅，系啦。 哇！喂，咁其实佢个善后仲未知噶。 系我咪问咯，即系掹条喉摆不翻去车尾箱，上次咪归原主啊， 同埋佢 手机啊， 佢袋都冇咗。吓、 啊， 佢油缸盖都未喺度喎。 可能卡住咗喺个门仔嗰度咧。 咩油缸盖要掹咗支枪先可以冚噶嘛？ 唔系，个油缸盖系打黑嗱嘅车有个油缸盖嗰个门仔啊，但要打开对门先扭开个盖噶嘛。 系啊， 嗰对门仔其实有个位系摆油缸盖噶。 吓、 啊，系咯，咁可能 即系可能佢装咗喺里边啊？ 可能仲喺度咯。 哇，真系好大件事 啊！ 呢、這个 咁但系咧，佢就话啦，仲文章即系新闻就话啦，佢系事后咧即系警方要睇下油站究竟有冇报警。 系。 如果冇报警嘅话咧， 拉唔到， 即系话唔系拉唔到啊！话佢可能咧自己私 哦入私油、啊， 即系入私油啊！嗰条喉管冇掹走啊，咁、样咯啊！咁你再调查啦。 即系话如果你唔系一啲正规油站，佢又冇报警，咁、可能就呢种嫌疑。 不过除咗呢样嘢之外， 都唔会啦。我反而觉得调转入私油嗰啲人攞把刀劈你添嘛。 除咗 你搞咗我 身材工具啊，我俾你走咗佢，系咪？ 咁但除咗咁之外咧吓，佢话根据呢个香港法例啊，第呢、這个374G 章系啦，佢咪就话啦， 374G 章系啦，嗰章节系啦，佢话咧所，佢话咧 偷油管系犯法嘅， 唔系啊，佢话道路上嘅汽车嘅司机要需要咧确保任何咧挤喺架车里面嘅嘢要适当地摆好咗，喺、即系总之已经收垃圾喺架车里边啦，咁即系为之系啱啊。如果你冇将佢咁样咧，系犯法噶。 呢、這个有啲唔同喎、啊，呢、這个 即系例如嗰支油枪， 唔系我想收垃圾。我唔知啊嘛，即系我觉得你 即系你嗰个盖冇冚好都系唔啱噶嘛，嗰、那个油盖啊， 你冇冚嗰个盖，同埋多条油管出嚟又唔同喎， 都系啦，都系违法嘅吓，大家司机小心啊！ 即系佢尝试用呢个嚟告佢，不过就。 咁 系， 因 为 你冇一条冇一条罪系叫做冇掹油管罪噶，又好似冇噶， 算唔算不小心？嗰啲叫不 小心 驾驶 啊？佢呢叫不小心入油咯。 唔知啊， 但佢跟住不小心入油之后，佢去驾驶嘅话，可能会影响到道路嘅安全。 系啊，嗱， 所以警方会调查嘅。系 冇掹油管系一个啦，即系当然大家可以打嚟讲下，你有冇见过琴日呢个情况啦？其他有冇遇过啦？你系冇试过争啲？我反而觉得争啲咧，佢机会系大好多噶。即系可能你入完油之后咧，冇留意就想走， 系 可能俾人阻止翻，劝一劝你嘅，咁啊叫做冇发生意外。咁有冇啲经历咧？你可以打嚟讲下。 系啦，咁啊最常见呢一啲叫做甩漏嘅司机咧，就系、是、咧你喺前面见到嘅，喂佢可唔可以绑好啲啊？佢就嚟跌啦！ 安全带啊？ 佢嗰个车尾箱啊？ 哦，车尾箱， 车尾箱佢会有时摆嘢噶嘛？ 都有一个另外一个新闻咧，就出咗嚟嘅，就话说有位朋友咧就琴日嘅，跟住咧就去机场，跟住咧真系拖劫啦。点解咧？佢即系 的士啊嘛，系咪啊？ 系啊， 系啊， 个劫真系拖跌咗出嚟啊！真系拖住咗喺个马路度行啊，个劫。 哦，即系佢唔单止系跌咗落地下，直情系拖住行添。 系啊，有拖住行过啊。 鬼好多，最后个劫都有跟到去机场卖广告都仲得添啊！呢个，你睇我哋个劫几好， 好似有甩碌嘅后尾， 系咪啊？ 都应该甩碌啦。即系真系喺个车尾度跌咗出嚟啊！ 但系然后佢系愣住咗，唔知点解愣住咧。 系， 于是乎好似系咪咁啊？拖行咗个劫嚟啦。咁啊劲喎呢个， 即系佢冇摆低到，即系话冇话架车行咗个行李 边 啊，拖行住个劫啊， 唔系呢啲咪算不幸中嘅大幸咯。 嗱，粗心大意嘅司机，我即刻会谂咧，我有试过搭的士，遇到的士司机咧，佢真系渣渣下瞓着咗觉，佢真系瞓着咗觉， 佢唔系粗心大意，佢系太攰， 佢劳累喎。 系啊，但系嗰样嘢其实如即系我话劳累又好，粗心大意点都好啦，但系危险就一定系咯。 啱啱啱， 哎呀，我坐喺度，我即刻叫阿司机啊！傾住傾下偈咧，不如我哋佢都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因為嗰陣時即係可能就係嗰個嗰下粗心大意，恰一恰，跟住其實咧就已經爭啲撞噶啦。 咩年紀同埋咩時間啊？ 我諗係夜晚黑嘅，即係我諗都係十一二點嗰啲時間。 有冇檢討自己啊？ 點解啊？ 悶到的士司機都瞓咗啊！你应该即刻上去嘅时候就不停喺度讲 嘅，咁都要检讨， 梗系要检讨。 哇！你嗰个自我保嗰个检查机真 系 好高 喎。好彩就 系我唔啱，阿叔系我唔啱。 但系问题好彩系话个乘客冇瞓啫，有时咧啲人咧一上车就 瞓 觉 噶 嘛。咁你又瞓，佢又瞓，咁你系真空噶咯？ 我哋网上面咧有位听众同我哋分享，阿Nicole 佢话咧见到我哋即系摆咗条片上去啦，佢就话：哇，呢个油喉咁样飞出嚟，佢话扣埋啲汽水罐喺条喉头喉。 就变咗油菇啦， 话可以去接新娘， 可以佢我们结婚了啊！嗰啲真系真系嗱，瞓觉嘅司机啦，同埋我头先我觉得咧，反而骑呢啲咧就系跌行李出嚟嗰啲司机， 嗰个真系几搞笑。 因为点解咧？你其实你的士司机好熟手噶啦嘛，佢嗰个后备箱嗰个位啦， 唔系佢绑唔好咋， 所以佢应该好熟手技工嚟噶， 系咯， 冇理由会甩噶。你知唔知咧？我试过搭一两次去机场嘅时候咧，嗰啲司机望住你啲行李咧。佢好快已经可以同你讲咧，呢两个摆喺后边，呢两个摆先。 系啊， 系啊，佢哋已经系 好专业啊，好专业， 好晒知道够唔够位啦，点样可以压落去咧？所以呢件事都系奇嚟，点解可能会跌咗出去，同埋就听唔到嘅。 咁佢又可能又系开得快啦，又闩咗窗啦，系咪？ 但系你 开咗冷气啦。 唔系，但系你都试过揸车咧，就算你闩晒窗咧，你会听到你个车辘有异样啊，咕碌咕碌咕碌嗰啲嘅咧，你 feel 到噶嘛？好似我最近我点解攞架车去整咧？就我听到我个车咧有啲 is end 啊，系啦，咁我其实系闩晒窗噶咯，已经呢几日热咧开冷气咧，但我都听到 is end。 哇，你好严重噶咯，即系你望下闩晒窗都听到 is end。 跟住知唔知我几型啊？我觉得自己成个中医咁样咧，一路揸车嘅时候听到 is end 咧唔对咯，咁于是乎咧我就搞低咗车窗咧，见到前面冇乜车咧，慢慢嚟嘅时候咧，我就懒得伸个头出喺度听。 我真有做呢个动作， 系啦， 我真有做呢个动作。 然后最型系咩？你隔篱嗰啲人唔知噶嘛，譬如你老婆啊、阿爸。妈嗰啲话啊，做咩事啊仔？做咩？佢话冇错， 系 听一听先， 系帮我听下， 系啦，懒专业咁样。 喺左边定右边？ 系啦，咁点啊？听到啲咩事啊？哦，应该系有事咯， 系但系唔知咩事嘅。 咦，我知， 知咩事咯？懒型咁样， 我都听到话，哎，吱声咁样，跟住 系啊， 应该皮带有事，好专业嘅。跟住去车房，唔该，皮带帮我换咗佢。 系啊，跟住问你要几多个窿 啊？应该要叫佢帮你做个全身检查， 咪有 经验 啊嘛。师傅仔帮我睇下，咪皮带有事咁样，系喎松咗。 唔系佢呢啲已经好有经验噶啦，知道点样去检讨嗰啲地方咧。咦，点解今日冇乜力啊？ 真系啊！有一次咧，我哋上次去台湾租咗车啦，包车啦，咁样跟住咧，哇！佢嘅车一落下咧，就跟住嗰个速度咧，就系跟住嗰个声大声，跟住我就话。 司机啊，你都应该听到咕咕咕声喎，嗬？佢话听到，不过应该唔系我哋个。跟住， 但你租车即系你诶试车嗰阵时， 唔系包车， 即系租咗成架 车， 唔系自己做司机。 跟住咕咕咕咕话再行，唔系、哦，你架车快佢咕咕咕咕都快好多咁、哦、样。跟住咧，我话可唔可以落车睇下咁？结果原来咧有个胶樽咧摄咗喺个辘嗰度， 真系会啊！ 哇，真系唔该晒。 但其实又可以好危险噶， 会啊！我今朝就听个的士哥哥讲咧，试过有人摄嗰啲封箱胶纸嗰啲嘢啊，黐落个底盘度咧，最后着火啊！因为佢真系高温热咧，真系会嗨到着火嘅。嗱，所以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各式各样唔同嘅意外啦，有冇一啲粗心大意嘅司机你遇过或者你直情系做过嘅咧？新闻之后听你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黄思娴报告新闻。香港保险业联会搜集咗16间医疗保险公司嘅数据，同2014年比较，2015年住院个案嘅平均费用增幅达到6%至13%，日间诊所手术嘅平均费用就上升6%。而結腸鏡和胃鏡檢查是導致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入院做這一類檢查的費用是日間手術中心的3至4倍。聯會又指，在診所或日間手術中心進行結腸鏡檢查的上付比率是91%，较同样的手术在医院做的常付比率高，建议市民如果身体情况许可，可以选择在诊所或者日间手术中心做小手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说，现在香港出现分离思潮，在这种思潮的误导之下，有必要正确认识香港和国家的关系。张晓明出席一项青年活动致辞时说，香港的青年要实现人生梦想，要正确认识一国两制方针和国家的关系，当中涉及观念和眼界问题。他认为香港的青年首要北望神州和胸怀祖国，才能够有大志向。筲箕湾窑东村发生谋杀案，一名76岁女子死亡，佢80岁嘅丈夫涉案被捕。警方朝早9点几接报，有人喺耀明楼一个单位昏迷，其后案件改作谋杀案跟进。现场消息话，死者有长期病患。有报道指，下个月在香港举行的英超亚洲杯，原价600和720元的门票被炒高几倍出售。足总副主席贝君奇说，有一些国际性的公司在网上以高于原价出售大型赛事的门票。他个人不希望有黄牛飞出现，但是无法干预炒卖情况。对于南华会退出港超联，来季降落业余的甲组联赛重建青训系统，贝君奇说，南华有不少球迷，他们的决定会影响港超联收入，期望仍然有大型赞助商愿意参与本地的足运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的，是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是天晴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2点，升90点，成交金额37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4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8点，升咗26点。跟着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73.2，升个六。 中国恒大16.96六升1.06，吉利汽车14.24跌咗0.06，盈富基金26.25升5仙，港交所206.4系升咗2.6，工商银行系5.33跌咗1仙，建设银行6.59升3仙。新鸿基地产121.5升了3.2，恒生 H 股106.7冇起跌，中国平安50.2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64，澳元0.748，加元1.347，新西兰元0.715，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0,053，系跌117，港金报11,928，升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63，卖出1,284.7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20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至于女 二台通识60秒， 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在1962年3月5日正式启用，是香港第一间公共图书馆。依家的公共图书馆系统由70间固定图书馆以及12间流动图书馆组成，平均分布在香港不同的地方，并且由图书馆自动化系统连接起来。依家图书馆的馆藏一共有1,435万行，当中包括书籍、视听资料、报章、期刊、宿微资料等等，仲有地图添。而2001年5月17日就是香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重要一日，因为香港中央图书馆正式落成启用，成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公共图书馆。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睇快啱都要播一播嗰条塞坏嘅公路先得啦吓，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今日呼吁大家打嚟讲下有冇啲例子啦。咁啊，我见到有一单新闻咧，其实有啲似我哋上个礼拜讲咧，即系汽车失窃嘅。咁、但系咧，佢今次嗰个真系大头虾嘅。咁咧，佢发生喺大陆嘅。咁咧，佢话咧有一架私家车咧离奇地咧，就发现咧俾人偷晒啲嘢啦。咁佢锁晒窗啊，锁晒门，冇嘢发生嘅。 闭门失窃。 系啦，但系点解都会俾人偷嘅嘢咧？咁咧最神奇嘅地方系车主翻嚟发现咧，佢个后备个车尾箱咧开咗啊。冇叫嘅痕迹嘅，冇叫，百事都冇。咁跟住咧，好神奇啦！佢就话点解会咁嘅咧？咁样咁，然后咧就睇闭路电视啦，因为佢哋喺唔知马路旁边，总之影住嘅，佢停喺度。神奇嘅地方咧就系、是、见到个车主，譬如话我10点钟落车，睇到个嘟嘅，嘟嘟，见到个车着晒灯啦，锁好咗嘅咯，走咗， 系 一路都冇嘢发生嘅。跟住咧，可能过咗10几分钟之后咧，突然间砰一声。个车尾箱自己弹开咗， 哦，有鬼啫，冇。 咁然后咧就有啲贪心嘅人行过咧，就偷晒里边啲嘢啦。即系后边嗰笔已经唔需要讲多解释啊，即系等于哇，擘大 点解会自己打开咗个车尾箱？ 呢下原来真系同粗心大意有关嘅。 佢锁就系锁咗车，但原来咧佢冇锁好，咩叫冇锁好咧？佢车尾箱原来咧即系满得滞啊！佢满得滞咧，原来咧佢呃咗落去咧，佢以为已经锁好咗，点知咧原来咧冇扣得实咧， 系 咁点解会自己弹开咧？因为佢马路啊嘛，唔系啊，啲车经过咧，蹬下蹬下地面咧，佢就系十几分钟之后有啲车蹬下蹬下蹬蹬蹬蹬蹬砰，佢蹬开咗个车尾箱， 搞笑。 咁跟住就有个尾随嘅车都行过咗。哇，唔系咁顺，唔系咁顺啊嘛，咁正嘅，跟住就偷开晒佢啲嘢啦。 吓，真系啲人真系够胆偷噶又。 系啊，即系嗱，佢犯法嗰啲，就当然系衰啦。但系呢个都同粗心大意有关嘅，因为有阵时你握唔实嗰个车门咧，你以为锁咗咧，都真系可能会出事噶、 啊。 我嗰阵时我试过有一次，以前咧嗰个电单车嗰个车，我哋嗰啲车嗰个座位咧，其实就 系 嗰个门嚟噶啦。咁你一落去咧就锁咗车噶啦嘛，即系锁好咗嗰个收纳嘅空间啊嘛。点、 嗯、 知咧个锁有啲规规地噶，你成日以为拍好咗咧。 一样、 啊。系啊，我试过几次，拍落去之后咧，谂住睇下系咪真系开，已经锁好咗咧。点知一撩咧？已经撩开咗啦，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好容易，你就会冇锁好嗰、那个即系到车嘅，真系。嗱、好啦，咁我哋征集各位大意司机1872388，你有冇遇过、见过，甚至乎自己都做过咧？电话旁边呢位系 ，Hello， 早晨，你嗌我哋啊，伟意司机大佬，大家好，你好啊， 喂，你系边个啊？佢就系一个粗心大意， 系你啦， 哇， 点称呼？ 请讲。黎生，点啊？你咪揸紧车啊？喂， 唔系，我停低咗车。 哦，你停低咗。 黎生， 咁我想分享下就话咧，呢、這个司机其实系好大懵咯、啊，同埋嗰个加油员，正常嚟讲，你入满油要掹咗张油，掹得啲油箱落嚟，摆翻落嗰个机度先会或者出收据，先俾钱噶嘛。 系啊。阿黎生，你不如嗱，逐隔篱先，你可唔可以删咗收音机先啊？因为不停有回声 啊，可唔可以啊？麻烦你啊！ 啊，而家好 多 啦， 系啦，即系你嘅意思系正路，其实应该要掹晒枪，俾晒钱先走噶嘛？ 系啊，冇错啊， 系。 你啲油枪要插翻落个机度，佢先会出收据俾你噶嘛？ 系。 就算碌卡又好，你啲现金都系噶嘛？ 系啊。 咁点解会架车？你掹条喉都会可以走 啊？系噶，呢个 加油员有咩唔发觉啦？ 佢可能發覺咗，但佢阻唔到佢啊！ 就係、是、佢已經行咗去啦。 嗱，你提起呢個咧，黎生，我有個少少經驗咧。我前兩日我入油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咧爭啲有即係一啲叫做小事故發生嘅。點解咧？佢喺度入油啦，入完之後咧，佢無端走埋嚟問我，佢話你要唔要收據啊？咁樣。咁我第一时间我就以为你入好晒油啦， 系 佢问得我要唔要收据，即系其实已经完事啦嘛。 系啊， 你知我第一时间咧自然反应，我就话唔使要收据啦，我已经挞 事 啦，我挞咗半格，跟住咧习惯性好在真系我习惯性望下左右咋，我见到嗰条油枪仲插咗喺我个座嗰、那个即系嗰个油缸位度，即系其实佢未完事噶。但系佢俾一般人个规矩咧，唔知乜调转咗，通常都掹晒嘢之后咧，先问你要唔要收据噶嘛。有阵时咧，我唔知关唔关事。有阵时咧，如果佢嗰个油站职员咧，如果佢个次序稍微调转咗少少咧，可能真会飞一飞你噶。 系因为你要习惯性啊嘛。 我习惯性以为走得噶，真系。 所以个习惯性就系真系要睇下两边系咪真系冇晒嘢先开车咯，嗬。 我又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啊。 好啊。 系 重型车，咁系柴油嚟噶嘛？ 吓， 好啦，咁我喺度油站，咁我停低，唔该同我入门噶啦，咁样，咁啊入门啦，咁啊通常我哋会去油站买啲嘢饮啊， 都要啲时间啦，系啦， 系， 到翻到出嚟，点解我阿师傅你同我入啲咩油落去啊？ 吓， 佢同我打爆咗个电油落去啊！ 吓，唔系嘛， 咁错都得， 系呢铺大件事喎，系， 咁啊大镬啦， 系， 咁点算啊？ 点解你摆 支 乜嘢喉入去啊？ 系咯，颜色唔同噶嘛，系咯，系咯，咁然后点啊？ 呢啲佢咪大意咗咯？咁但系佢都好惨噶。嗱，我入200几公升， 系。 如果柴油而家价钱嚟讲，嚟到3000蚊， 系。 咁电油一定贵过柴油啦。 系啊，系啊，系啊。要 当我放晒成缸油出嚟， 哇！ 再加翻柴油， 佢啲油系咪放咗就冇咗噶啦？放去边？ 载住佢， 即系佢都冇嘥到嘅， 唔会嘥嘅， 但系嘥晒时间咯。 同埋粗心大意嘅司机之外， 500几升， 同埋好在你係调转咗，因为我嗰时候听过有个讲法呢，你柴油车入咗电油呢虽然都系唔好嘅，不过呢如果调转你係电油车入咗柴油呢直情打柴㗎喇。 係 呀，你算好㗎喇，即係调转嗰个情况调转，虽然大家係水土不服㗎喇，但係呢因为佢即係打个比喻，佢柴油车呢粗啲，咁你入啲靓嘅电油呢佢只不过係冇力烧唔到行唔喐。但如果调转大件事啦，你个电油车入咗柴油呢好似话呢你如果咁样搞呢打柴㗎佢个 计。点佢都会发现到㗎，因为一个价钱。 係最后个价钱。 係啦，唔该平时入3000有6000唔该。 好远㗎嘛，即係变咗嗰个员工咪要负责任囉。 都啱。 係你疏忽导致个客咁。咁你搞掂佢啦， 系，梗系，系， 都啱嘅。 漏晒佢电油出嚟，再加翻满入去，咁你话要几多钱？ 系 ，OK， 所以黎生你就见到，你就见到油站里边咧，即系个情况啦。 唔单止有粗心大意嘅司机，仲有粗心大意嘅油站职员添 啊！系啊，呢个都好紧要。 OK， 好啊，喂，多谢黎生，希望路路畅通咯，好唔好？多谢你。好， 好， 拜拜。 大家都要睇清楚嗬，都唔好大安子。 有阵时其实真系一秒嘅啫，你愿意即系你踏实之前望一望，其实真系唔使一秒嘅时间。 系啊， 咁嗰件 嗰次就系我就见到我点解你条喉仲喺度噶？ 系啊，你舐住嗰半秒咯。 我领咗半格时，我唔系惊我走咗啊，我惊成日都话唔可以即系入住油嚟挞火噶嘛。 咁咪就唔使你熄匙啦。 系啊，吓我啊，真系。我谂起个比喻好啱嚟嘅咋。打牌啦， 系嚟啊！ 通常都系，通常应该系要咩啊？摸好张牌先抌只牌出嚟噶嘛。但有啲好衰嗰啲咧，懒型 咁 样咧，打咗先摸，有阵时真系乱晒龙噶。 系啊， 小无端端，佢无端打咗牌，跟住你以为即系佢已经搞掂晒啦，你碰下相啊嗰啲啦。 系， 所以嗱，系咪即刻明晒啊？你问无端端问我攞收据，即刻下一下我就开咗车啊！真系争啲。好 ，OK， 听 第一个听众 电话啦。June， 阿司机大佬大家好，阿 June，Hello，Hello， 系你啦，点啊？ 早晨。 咁咧，我就一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系， 我中意你咁坦白，请讲。 咁咧喺几年前啦，即系都我谂都成七八年前啦。咁我喺大陆揸架车啦，咁啊入油，咁啊入门，因为当时好赶时间噶，咁啊入门油，咁啊我就喺定嗰个，因为我惊我赶时间嘛，我就喺定嗰个俾钱嗰个房度咧就俾钱啦，因为佢有分1号线2号线咁啊，啱啱我就话哦 ，OK， 咁样入咗几多钱，咁佢先讲我听咯。咁我嗱声俾咗钱，我咪走咯。咁样佢就已经入好啦嘛。咁因为佢我唔系话，譬如入500蚊咁样，够你就俾500蚊，肯定500蚊。我就唔系入满啊嘛。咁入满咗谂定梗系 俾得 钱 就即系入好啦，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咁大陆入有就平啲嘅，200几蚊嘅啫。咁啊佢入满咗啦，咁啊200几，因为俾低咗200几，我就好大意。咁啊上车就揸车就走啦，点解接条喉尾掹出嚟？ 你我哇，因为你就系、是、你就系嗰啲司机， 你仲够胆喺大陆？ 跟住咧， 发生啲咁嘅事添， 跟住咧。 咁样咧，即刻咧，我走啦，系咪先？咁我自己都唔知，咁即刻有人追出嚟啊！即系嗰个 边跑啊？边跑啊？ 佢咁追出嚟，系咁叫我。咁咧，我就停咗啦。停咗，原来成支油枪掹咗人哋连条喉咁样样啦，就好似头先一样咁样。 系啦， 系 啦。 咁后屘，咁我惊啦，当时哇，我惊哇，大陆点样赔钱法 啊？我都识得话你喺大陆够胆发生呢件事， 我 大胆啊，招你。 大陆系赔人民币咯。 唔系，咁后屘咧，咁嗰跟住咧，佢有个有员工走出嚟。咁佢就话唔好我咁样点赔咯，赶时间啊咁讲。佢话你等等咁，佢打电话俾经理，因为经理今日放假，你等一等啦咁样。 啲枪送俾你。 谂起佢话咁样啊，经理话咧，你等低500蚊先，睇下嗰支油枪翻嚟，睇下支油枪点样损坏咧，你先翻嚟再攞翻，就写咗张单俾我啦。咁 哦，都均真喎， 咁啊信得过你， 即系冇即系揿住嚟抢起码。 咁咧就投叫我放低同埋俾埋个电话我咁样样啦。咁我好咧，因为我太赶时间，咪放低咗500蚊啦，就整好我就走咗啦，系咪？嗰支油枪佢掹翻就走咗啦。咁跟住咧，晏昼佢打翻俾我。佢話何小姐啊，你咧過嚟咧攞翻你啲錢啦，因為個油槍咧原來咧你冇掹爛到啊，即係話我扯冇爛到。 係好彩就真係 扯都唔爛，你成條飛咗出嚟噶咯，咁即係點啊？ 係啊，即係可能個意思話冇整爛啲零件啊，即係可能佢擺翻上去又可以用得翻。 哇，咁好！ 係啊，佢話 你真係出門遇好人啊，你啊 ，John。 咁你唔使赔钱啊，你翻嚟攞翻啲钱啦，咁样讲喎。 哇，仲有攞得翻啊？ 系咪翻嚟攞翻啲钱咯？咁其实我自己咧，我都觉得自己好大意嘅，即系已经唔系一次啊。不过有就未开嘅啫，即系未开车， 準備想開車，人嗌住我咁樣樣啦。 哇、哦，咁即係你有少少習慣嚟嘅喎，最唔止一次嘅話。 我都覺得自己係因為我自己太成日啲時間搞到好悶啊，好趕時間啊。 跟住就心急啦。 咁而家我少揸車啦，放心啦，而家唔 驚。而家你又轉咗油站到入油啦，係啊，專門同人入油嘅真係。 或者而家放心啦， 或者做乘客， 因為唔敢，而家年紀大咗啦，即係揸車咧唔係咁叻啦，所以唔係幾咁揸嚟嘅。 係，喂，咁我想問翻咧，你嗰次喺大陸個油站度咧，由你掹槍俾人哋攔截咧，中間又係咪好短時間就十零秒，定係幾耐㗎？ 系啊，差唔多系十零廿秒，佢即刻追出嚟啦，已经追出嚟咁。 而你系真系，如果佢唔追，你系睇唔到噶。 睇唔到，因咁我都要睇个倒后镜。 系咯，倒后镜咁唔系有条嘢。 叫得好大声啊！我叫大声，仲有其他啲车都喺度拨我。 哦，好 彩， 直情系万人空巷噶啦，搞到。 阿 Jun 咯，又系阿 Jun 啊，佢又揸车啦，咁啊， 系咯。 有啲车即系啲货柜喺度入油啊，因为咁敏感度啊，嗰个车场即系嗰个油站啊， 系系。 喺度入油拨我，咁我咪听到，咁跟住嗰个油站职员追出嚟啊嘛，咁样 嗰啲大车个安好响嘅啊，真 系。 但系咧，其实原来大陆都唔系咩嘢，佢好啊，佢话 好文明啊， 打翻电话俾我， 系啊， 佢唔使你赔啦，同埋咧我清理翻过嚟话冇影响到嗰个油嗰个口啊，咁样。 但我反而有啲惊，个油枪掹完之后就咁拨翻上去就 OK 噶啦。 可能佢唔系选，即系佢可能就咁掹，可能是胶嗰啲。我唔明啊，即系总之就冇事咁咯。 定系咧，原来 嗰啲嘢好平，佢都觉得唔需要平啦，佢十零蚊或者几蚊咁样整翻就可以得噶啦。 佢真系有良心、啊，你知啦。如果你咁大件事掹个油枪，佢中意掠你几多钱都得噶嘛。 系啊， 重大安全事故啊，你成个油井冇咗都得啊，真系。 四个字啊，揿住嚟抢噶嘛，可以。 系啊，真系。 自己都觉得算啦。 O K， 喂，咁系啊，你要小心啦。 我觉得好。惊嘅真系， 系啊！多谢你嘅电话，亦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平平安安啊！ 吓 ，OK， 多谢阿 Jun， 系啊，好似我咁大意啊， 系啊 ，OK， 你好乖啊，你跟住唔揸车， 佢好彩咋， 少咗揸车， 系啊，好啦，今日电话都几多，我哋再听多个先吓，1872388，陈生， 陈生你好，司机大佬大家好， 喂， 你试下位啊，陈生， 嗰条湿滑嘅公路遇到嗰个系咪你啊？ 系啊，又系你啊，陈生， 好啦，如果唔系嘅，我哋听第二个听众先啦，我第二个都等紧系咪？好，我哋听下连生 ，Hello， 喂 ，Hello， 你好 ，Hello， 连生你好，风叔发会啊， 有分享少少好嘛， 系啊，好啊，好啊。 咁琴日嗰段片咧，我都睇过噶，咁我 fans 咧系拖住条油嗰个事件啦，系咪？ 系啊。 咁因为咧，我咧就平常咧，我都会揸私家车同埋电单车嘅。 系。 咁而家油站咧就有个其实都几好，我觉得，即系我都会赞一赞喺香港啲油站啦。咁逢亲车入个油站咧，咁油站职员咧都会摆支棍。喺我车头嗰度， 系、哦、啊，有啊，有啊，有， 系啦。咁摆低咗之后咧，佢我完成晒所有嘅服务啦，入埋油啦， 系 攞埋油卡之后咧，佢咧就会同我讲声啊 ，OK 噶啦，就得噶啦。 咁佢先至拎开， 系啦，先会攞开嘅， 系 系啦。咁另外咧，如果琴日嗰段片咧，我睇过，即系我都睇过好多次啦，已经。如果系我系话系尾随嗰架司机咧，或者嗰个驾驶者咧，我喺安全情况下咧，或者响号 系 拨过去，即系拨到去停为止。咁就會安全啲，就唔好即係夾硬去 cut 佢先。 係。 咁因為咧，佢其實咧都唔知道咧，佢自己拖住條油口嘅。 係啊， 係啊，同埋咧入油嗰一下咧，油槍係打落個油缸嗰度咧。 嗯。 油缸係有個儲存係油嘅箱嘅。 係。 咁油車身入去油缸嗰個箱嗰個位置咧，其實有一段距離嘅。 係。 有一段距離嘅，咁如果係入咗去之後咧，唔係話係太過滿的話咧， 就唔會漏啦。 上嗰啲油咧就好。即係好大機會咧，就唔會倒流嘅。 哦， 係話拖住條油喉咁樣行法咧，有機會咧係有火花嘅。 係，連生嗱，我聽你講嘢咧，好專業咁。你嘅工作係咪同汽車都有關係㗎？ 哦，其實我之前我打個電話嚟㗎，我係曾經守過輔警交通部嘅，咁 亦都 知道嗰個情況係點樣嘅。 係，喂，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作為交通警察咧，其實係咪可以告呢個司機㗎？ 其實咧嗱，要兩睇啦。咁如果你話，佢完全知情，或者系话，喂，我行紧车去到边度，而系发觉到系嗰个情况咧，咁其实咧，首要咧就安全先。 系。 咁啊，要喺安全情况下咧，就不停嗰架车啦，就同个驾驶者系掹咗条油喉先。 系。 掹咗条油喉，跟住咧睇下有冇个油缸盖，有油缸盖咧，就同佢闩翻去。 系。 咁问翻个司机咧，哦，头先你喺边个油站嗰度入油咧？咁样，咁啊，叫佢咧原车翻去油站嗰度去了解一下。 哦，即系你都会要跟埋佢翻去噶系嘛？ 最好要跟一跟啦，因为我唔敢 confirm 系边个油站，系要后写得咗，或者系个油站职员咧系或者系有报警，即系报咗警啦已经。咁啱老 K 到嘅，咁梗系睇翻现场，去睇睇嗰个环境最好啦，系咪？ 都啱啊，即系要睇翻个责任咧，可能系司机嘅问题嘅，定系油站职员嘅问题啊？ 咁如果系咧，即系我哋唔系讲油管啦，我哋咪头先有啲的士司机咧，可能佢绑个行李绑得唔实咧，飞咗出嚟啊嘛。咁嗰啲又会唔会属于好似头先阿桂花田引用嗰啲法例咧，话咩37G 章啊？ 即系话所有物件一定要去收纳铺啊，唔可以即系掕咗出嚟啊咁。 会唔会关呢啲事 咧？都阿桂花田你都好叻啊！根据香港嘅道路交通条例咧，就第374章，咁啊包含晒所有嘅交通嘅法例嘅。咁其中有一段咧就话带货不稳。 我带货不稳咯，系咯系咯。 系啦，带货不稳。咁你架车嗰个的士个车尾箱系基本上系要闩埋嘅， 系 闩埋嘅。咁点可能有件行李咧就条条揈喺个？马路嗰度行走咧，咁 大部分 好多时都见到 都唔闩埋噶啦， 闩唔晒嗰条长筋楞住嗰啲咧。 啊， 其实嗰啲就已经唔合法噶啦，系嘛？ 其实都唔合法噶，同埋有危险性噶。如果你话调调性，调咗出嚟啊，拖住咁拖住梗系危险啦。如果调调下之后断咗，喺个路面嗰度，而家系其他驾驶者， 系啊， 后面嗰啲麻烦啦， 系我成日都见到佢个夹啊爆棚噶嘛，成日都见到 啊 车尾箱真系， 系啦系啦，咁啊会引住到咧会有第二单交通意外发生噶嘛， 明白？好啊，多谢阿 Sir 你嘅解释，我哋又清楚。 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分享。 O K， 好，等下再打嚟，多谢晒， 拜 拜， 拜 拜， 咁多位身体健康， 好，拜拜。 咦，你估得阿 Sir 其实会唔会咧监听紧我哋呢个司机大佬呢个节目咧？ 有冇啲咩？ 得闲冇事就可以咪灌输多啲交通嘅常识。 觉得呢位阿 Sir 咧可以做警方嘅代言人，佢解释得好清楚，讲得好好听嘅，真系。 同埋咧好有礼貌啊， 又专业系咪？ 祝各位身体健康， 系。要俾你做电台版嘅警讯啊， 系啊， 系咯，唔使见样啊嘛，你可以走出嚟啊。 我系 Jackie 噶，唔系 Jackie。 但系你系悭啲 Jackie 啊。好啦，听埋呢个听众电话啦。Hello， 你系陈生， 陈生喺度啦。 Hello， 你哋好啊。 你 好， 司机大佬，大家 好。 Hello， 点啊？有咩？ 我个 case 咧就喺印尼发生嘅。咁因为我喺印尼做嘢嘅，我而家都喺印尼打过嚟嘅。 哇！ 唔该， 一日咧有一日咧就系、是、夜晚，咁喺机场附近嗰条路，咁喺呢个机场嗰隔篱嗰条路咧，佢系喺跑道隔篱嗰条路嚟嘅，所以系又直又长，但系又黑。你知印尼嘅地方就冇好噶啦，系咪？ 即系未必好多街灯。 人揸车冇街灯啊！佢嗰啲咁嘅，好似用嗰啲 solar panel， 用嗰啲咩啊？太阳能发电嗰啲咁嘅，嗰啲灯，嗰啲咁嘅灯嘅，暗到不得了。 系 咁样，仲有几支坏嘢添，咁啊完全睇唔到前面路嘅。咁我已经系我有头灯嘅，咁我因为嗰条路咧又直又长，同埋系双白线嚟嘅。 嗯， 咁样咧就唔准爬头嘅。 嗯， 咁我咧就爬头嗰日咧就谂住架车咁鬼慢咁夜，咁啊爬头啦。咁我爬头咧，咁我又好唔会，即、就、系、是、我又慢慢去加速咁样喎。咁我加到85嗰阵时，先至发现原来前面有一架电单车向我嚟行紧嚟。嗰条友灯都冇嘅，或者灯冇嘅。咁样跟住之后咧，我发现佢喺我前面已经太迟啦。咁样啊，即刻领牌啦。咁我即刻领牌啦。领牌上去右边上草地啦，点知佢跟住我上草地，咁样跟住之后咧，我就迎头撞佢，撞落去度，咁跟住之后咧，佢架电单车抛起，打咗两个关斗就跌咗落去我嘅车嗰个毁面罩上度，跟住之后咧，佢个人咧就飞喺我嘅车顶飞过，我谂住大镬啊，你吓死梗啊，佢死嘅。系死紧噶啦， 系咯咁高速。 咁啊，跟住之后我震喺度震，然之后咧，因为喺印尼咧，你撞到人咧，晒好唔先咧，一定咧俾人打身， 系 破烧你车打身啲，跟住之后啲敲诈。 喂，唔系嗱，嗰啲风俗一回事啦，最紧要当时嗰个人命嘅情况点啊？咁最后， 咁我惊。 Hello。 有少少潜水嘅嫌疑啊，去到最 最紧张喎，大佬高潮喎、啊， 我听到起鸡皮啊， 系咪应该冇事啊？即系话佢讲到啱啱撞到个电单车，个司机又要撞埋上佢个车头上面， 系啊， 咁然后而家就系即系， 系因为佢又长途电话嚟嘅， 长途电话嚟嘅。嗱、啊，不如咁啊，试下有冇，但系好难播得翻喎。 系啊，时间关系 啊，时间关系 唔紧要。嗱，我哋自己我哋 可唔可以代陈生？ 陈生， 喂，你解答埋啊，咪最后会冇事啊？ 人嚟陈生， 你搞到我哋而家成个心半天吊咁提咗喺度啊！真系， 我谂应该冇事嘅，佢系 冇 人 冇 彩咁 样。系啊，佢应该系好彩冇事嘅。 系 但系如果我哋最初步嘅判断咧，就两个都衰噶啦。点解咧？第一，嗰、那个电单车司机冇开车头灯啦。 系。 第二就系陈生，咁你嗰度双白线嚟噶嘛？你唔应该咁样爬头咯。 其实系啊， 系啊。 不过佢嫌人哋前车慢，咁点知隔篱嗰个车咧就冇开车头灯。 系啊。 咁、 就是、我哋梗系希望陈生下半段嗰个故事虽然冇讲到俾我哋听咧，我哋希望系平安无事啦、 啊，我相信都会系嘅。 系啊，嗱、啊，但系其实佢又提醒多你一样嘢嘅，开车头灯都系好紧要嘅、 啊，绝对系啊。 唔单止系犯唔犯法啦，有阵时候入停车场咧、嗯，有好多私家车唔开车头灯噶。 系啊， 呢啲揾命搏噶，我都唔明点解。 高灯低灯咧，即系有唔同嘅安全条例喺度，就是、因为咁样唔会影响到对头车啊嘛。 系啊，嗱，希望今日听完呢个粗心大意司机之后咧，大家都要安心小心。 啊、 听日再见， 拜拜。